职人员讲错话或者做错事的应有态度和责任。政府部门今日起陆续恢复服务，公务员事务局局长罗志光强调，防控疫情仍然是政府目前的首要工作，但在社会运作需要之下，政府有必要逐步有序提供更多的公共服务，这个也是市民的期望。罗志光被问到复工安排和防疫工作做得如何的时候说，各部门运作顺畅，暂时看不到有问题。他较早前视察政府总部，北角和金钟政府合署的预约的预防感染措施，并且到访公务员培训署和法定与民事务部了解弹性上班安排。天气方面，一股清劲至强风程度的东北季候风为广东沿岸带来较凉的天气，下周本港多处地区气温较昨日低七八度。本港地区今晚同听的天气预测大致是多云，早晚有两阵雨，听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19至22度，吹和缓至清劲的东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的两三日大致多云，有几阵雨，星期四和五风势颇大，早上清凉。而家气温是19度，相对湿度是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291点，升161点，总成交金额1,254亿4,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70点，升9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381点，升400点。部分活跃港股做价，腾讯控股389.6升3.6，阿里巴巴204.6升4.6，小米集团12.94升3.8。中国平安87.1升4.5，美团点评99.3升4毫，建设银行6.44升1.4，盈富基金26.65升2毫，友邦保险76.45跌4.5，汇丰控股52.8跌3.5，安石 A 5014.48升4.4。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778，英镑9.936。瑞士法郎8.067，澳元5.103，加元5.841，新西兰元4.87，欧元8.6169，每百日元对港元7.196，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9.532。日经平均指数报21,344点，升201点。港金现价报14,890元，跌31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603.78美元，卖出1,604.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现在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的交通消息。报告港岛南区大潭道一带的交通线。大潭道近住水坝段较早前因为有意外，曾经是封了路不能够通车的。现在意外事故清了场，但因为来往方向都是得一条行车线，所以现在都是比较挤塞的。去柴湾方向的龙尾过了水坝，去赤柱方向的龙尾就过了石澳道，塞紧的车的朋友就需要忍耐一下了。大潭道近住水坝段之前有意外事故清了场的了，不过仍然是比较挤塞的，来往方向都是。隧道方面，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龙尾在中环广场，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近皇后大道东，红隧九龙入口暂时交通畅顺的。咁其他路面情况，咁提下大家啦。港珠澳大桥香港连接路咧，因为受强风影响啊，行车时速由每小时嘅100公里降至每小时50公里。港岛路面方面，波斯富街部分路段咧要进行电车路轨工程啊。波斯富街去跑马地方向，近住轩尼斯道交界嘅中线咧封咗路，经过时间大家小心啲。九龙方面咧，红磡嘅崇平街同埋贝利街因为有工程，崇平街咧仲有贝利街部分嘅路段咧需要临时封闭。安全车速报告有东区走廊东隧出口去中环，南湾隧道入口去九龙，天水围天影路去屯门，同埋马鞍山绕道翠涌华庭去西贡。最后提提揸车嘅朋友，今晚嘅日落时间系下昼嘅6:28。 听朝日出时间是早上6:43，依照法例规定，在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就必须要开着车头大灯。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会。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926 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在网络世界，每个人都可以发布信息，信定不信，肯不肯定，不是多人讲就是事实，因为不是所有消息都一定是真，看多些不同角度，核实了才好信啊。不要被情绪影响了判断，将不实的消息散播出去，后果可大可小，消息看真些。 正另一点，健康加油站。 最近的疫情来势汹汹，令到医护人员的工作量都百上加斤了。我江卓宜在这里提大家，除了要戴口罩、勤洗手之外，记得减少和朋友的聚会，这样已经帮到医护人员很多了。最后，医护人员继续加油，我们一个都不能少。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1:00-3:00，正另一点，同心抗疫。 个人意见节目自由风，自由风现在播出，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言不尽，风不息， 我们会以最有诚意、最谦卑的态度接受批评，继续与市民同行。 不要人需要辞职的，你以为这样的道歉有用的吗？ 我们都希望社会安静下来，唞一唞， 香港人收服。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香港变成了一个报警天堂。 不要让这个政治的仇恨放在我警队的同事度。 我不希望道歉变成一种风土病。 为什么要用政治去凌驾民生呢？ 香港今时今日改成这样，是因为我们的制度。 无畏无惧， 无畏无惧， 严正执法， 严正执法。 提醒掌权的人，我们与恶的距离是这么接近的。 不要做一些会伤害香港的愚蠢决定。 去得太过尽，民意是会逆转的。 我们会失去接待的利益。 我们真的是一条船里面来的，我们不是敌人来的。 香港人 加油， 香港人 加油。 自由风，自由风，主持欧嘉伦。 时间来到下午的5:10，今日是欧嘉伦戴着口罩同大家主持自由风，自由风。而家室内气温摄氏19度嘅，咁天文台话咧，下昼咧香港多处嘅地区气温咧比琴日系低咗7-8度嘅，咁大家都感觉到今日咧系天阴阴啦，风都大咗噶，咁天文台预计咧听日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19-22度嘅，跟住几日咧都系大致多云啦，到到星期四五风势颇大添，早上系清凉嘅，而去到礼拜六日就见翻多少少阳光啦，又同大家讲下即系疫情嘅最新嘅数字啦。每日都听到好多数字啦。咁今日咧就喺全国确诊嘅新型肺炎个案咧，已经系超过80,000宗噶啦。咁但系连日嚟啦，或者呢几个星期嚟咧，都叫做有啲。比較好的消息就是你計算就是醫好了的人，根據中國的官方的數字是有44,000多人，即是代表著現在確診仍然留院的人是32,000多人，32,000多的這個數字都有意義的，因為在對於整個醫療系統來說，確診住院的人是最高峰的時候曾經有50,000多人，大家可以想像一下，就是對於整個医院啦、医护嘅压力系好大嘅，咁所以而家确诊嘅人，即系医紧嘅人系一路少嘅话咧，无形中就系代表住咧一啲医护佢能够接触病人啦，就系可以分担多啲，即系可以摆多啲时间落去啦，同埋系即系照顾可以好啲啦，成个医疗系统崩溃嘅压力就会细啲嘅。咁但系而家嘅疫情嘅焦点咧，就当然啦，就系转咗去 全世界不同嘅地方，咁大家留意到咧，就譬如话意大利咧系已经有41人死亡啦。过去两三日咧个疫情嘅数字升得好快啦，已经有几日之间，一个礼拜之间咧有1700几人系确诊啦。而你见到咧就系喺欧洲嘅其他国家，包括法国同德国啦，而家大约都系130宗，分别有130宗确诊。而过去嘅两三日咧，亦都系升幅好大嘅。咁大家都有留意嘅话咧，即系之前成个礼拜咧都系比较少嘅，法国、德国咁，而家咧已经系百几宗噶啦，每个国家都有。咁另外一样嘢就系伊朗啦，伊朗就已经有54人死亡啦，而确诊嘅个案就系已经接近1000人啦。咁而呢个死亡率咧，亦都系颇高嘅，而家就咁计咧系有5%啦。咁而且计落去咧，一路死亡嘅人咧都有好可能增加啦，亦都会个死亡率咧可能又唔止咁少啦。而值得注意嘅就系因为伊朗咧开始发病嗰一个虽然唔系大城市啦，叫做富姆嘅一个小城啦。咁由于咧佢系什叶派嘅一个即系好多什叶派嘅圣地啊，咁所以成个中东好多什叶派嘅教徒都会去嗰度朝圣，朝圣之后。亦都不幸地咧，将病毒带翻去佢哋嘅国家。咁譬如话科威特啊、巴林啊，都有40-50人咧系感染咗嘅。咁你计翻个人口咧，其实科威特、巴林都系好细嘅地方，都系人口都系100万都未有嘅时候咧。咁呢个数字其实个比例上都几大嘅。咁好啦，大家嘅关注点咧，慢慢就由中国亦都系。移向咧就係全世界見到歐美嘅股市都大跌啦，好多人都開始擔心嘅，或者開始關心嘅就係究竟今次新型冠狀病毒嘅疫情咧，似乎就唔單止對中國或者香港本身嘅經濟有一定嘅影響啦。如果全世界嘅成個產業鏈、成個經濟甚至股市都跌嘅時候，當然影響好大啦。嗱，今日嘅自由風，自由風，我哋當然繼續講疫情，講下口罩嘅問題。呢個鐘頭咧，我哋將焦點放喺上個星期嘅預算案咧，有關一啲嘅土地房屋供應嘅措施啦。咁其中喺呢個環境之下咧，一個關注點就係、是多年嚟嘅好多嘅辣椒啊，即係打擊樓市嘅一啲嘅措施，係咪一個時候去？再檢討咧，根據財政司司長陳茂波嘅講法就話咧，言之尚早。咁嗱，佢嘅原因咧就係、是、嗱，我諗大家一諗起樓價，喂，一有沙士嘅時候跌啦，咁諗起2003年嘅時候咧，樓價香港嘅樓價就係喺沙士嘅時候跌到底啦。大家都會記得嘅就係淘大花園，可能曾經最惡劣嘅時候100万。一個單位都冇人買啦，咁今次係咪有一個跌嘅跡象咧？咁好多人都會留意緊呢個樓價啦，就發現咧，咦，好似冇乜上落啫。嗱，根據翻差餉物業估價處嘅樓價同埋租金嘅走勢咧，係跌咗啲嘅。咁樓價咧就喺過去兩個月跌咗1.7%到，咁但係咧根據嗱睇翻另外一啲二手樓。嘅交易嘅一啲數字咧，就發覺其實呢兩三個禮拜咧都係唔係好大上落嘅啫，冇乜升或者冇乜跌嘅。咁究竟喺呢個時候係咪適合去檢討啲辣椒咧？咁嗱，財爺嘅講法就係話，而家同2003年嗰次沙士好唔同嘅，因為嗰陣時咧係有85000，即係85000呢件事啦，85000個單位每年嘅供應啊，咁所以咧當時嘅供應係好多嘅，計劃中嘅供應係好多。咁陳茂波話咧，而家樓宇供應咧仍然係偏緊嘅，咁佢就認為咧，而家要減辣的話咧係言之尚早。咁大家聽緊嘅朋友有啲咩意見咧？打電話嚟1872311一齊傾下。 今日新聞追蹤。 2020年3月2日朝早10点，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目前适宜对楼市发展保持警觉。 楼市嗰个走势咧，就受好多因素影响，供求系一个，个经济环境影响都好大嘅，对于个市场嘅信心、就业情况呢个都系一个会影响嘅地方。咁目前嚟講咧，我覺得我哋都係適宜保持一個警覺嘅態度，動態評估個情況啦。 10:30，金管局總裁余偉文話： 定息按揭试验计划有助供楼人士锁定利率风险，有需要时亦可以加码。 如果你讲二十年咧，其实可能已经有两三个或者三四个利息周期噶啦。咁所以咧，其实就系睇下每一个用家佢自己嘅需要。咁我哋系俾多个选择大家。咁依家系试验性质嘅啫。如果系多人有需求咧，其实可以加大。 一点。警务处处长邓炳强话：已经适时处理个别警员的不当行为，包括11月11号有交通警以电单车冲向人群，以及有警员向镜头展示他人身份证等21宗个案。 在21宗的案件里面，我们是主动调查了，也都觉得同事有可以改善，或者甚至有些不对的地方，我们作出了这些分析。在21宗事情里面，其中有4宗我们更加是展开了正式的纪律复议。 4:30，卫生防护中心公布一宗新型肺炎初步确诊个案，他是钻石公主号的乘客，乘坐第二班包机返港。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主任张竹君： 香港大学就帮他做那些血清的抗体呢，就初步阳性的，所以我们就送了他入玛丽医院啦。他们今日玛丽医院再今日再帮他拿了一个样本呢，咁初步咧都系阳性嘅，咁我哋会将个样本咧就会再送去我哋卫生署嘅化验所咧，咁再睇睇会唔会确诊嘅。 一把声音，一份力量，1872311，自由风，自由风，自由风，自由风。 继续自由风，自由风喺呢个钟头咧，我哋。同大家傾下即係樓市嘅供應問題啦，同埋咧喺而家呢個環境，成個抗疫同埋經濟似乎咧就出現一啲隱憂嘅時候，一路實行緊嘅一啲嘅即係打擊樓市嘅措施，係咪要減辣呢？大家点睇？打电话嚟1872311，电话里边咧有测量师学会土地政策小组主席刘振刚嘅，刘振刚你好啊。 欧生你好， 系啊，减辣嘅问题啊，点睇咧？阿来财政司就话言之尚早啦，系咪咁咧？ 我谂呢个时候应该值得去开始研究噶啦，因为咁多个辣椒咧，以往嚟讲一路都被市场人士批评咧，就令到扭曲咗个楼市啦，同埋令到嗰个交易成本系非常之庞大，咁就好多市民佢嗰个置业嗰、那个希望咧，其實都被呢、這個唔同嘅辣椒所影響咗嘅。咁所以如果喺一個咁嘅市場已經見到嗰、那個經濟已經轉弱啦，同埋嗰個價格咧已經逐步逐步向下調嘅情況之下咧，其實應該係好審慎咁去睇一睇究竟啲辣椒有啲咩地方係可以做啲舒緩嘅措施，或者直情係索性係攞走部分嘅措施。 邊一方面咧？你覺得邊一方面係最先要睇睇要或者攞走佢？ 嗱，而家我哋睇翻咧，就係嗰個交易成本係非常之貴嘅，尤其是嗰啲即係綁住啲業主要兩年三年先賣嘅措施咧，其實可以早啲去考慮一下，究竟係咪可以讓一批可能較早時間已經係買咗，但係而家可能發覺個經濟環境轉差，令到佢哋嗰個自己個經濟實力係一個。用我只能係措手不及嘅，而家係即係原本佢諗住自己份工都好似可能係好穩陣嘅，但係呢次對好多個行業嘅打擊咧，其實係比想象中大好多嘅。咁所以我相信喺呢個時候去檢討咧，亦都係一個合適嘅時間嚟嘅。 你認為如果咁樣去減辣嘅話咧，會唔會令到個樓價反而會掉頭會升？有冇咁可能？ 我諗個機會，我相信好細啦。因為我哋而家睇翻咧，即係基本上整體個市場咧，嗰、那個樓價正如各方嘅人士講，香港嚟講仲係好貴。咁但係因為而家我哋嗰、那個整體見到香港嘅經濟個活動咧，其實係慢咗好多，好多我哋嘅市民嘅收入啊，無論係正職啦或者佢個年尾嘅花紅啊，或者佣金啊，同埋佢哋而家嗰個工作上面嗰個安定嘅情況咧，都受到個衝擊嘅。咁所以个供楼嘅能力咧已经系大减咗嘅，同埋对个前景个估算，我相信有部分嘅市民咧系个信心系差咗好多嘅，咁所以我睇唔到咧，就话我哋而家减辣系会令到个楼市会多咗炒家入市，而 家是希望呢就是有一个令到那个供求的平衡呢可以掌握得好一点。 即是你意思说如果是减辣的话那个供求平衡返的话反而个楼价会跌一点是不是这 个 意思 有这样的机会。嗱，因為而家咧，其實即係話你見到我哋個樓市而家仲係相對嚟講平穩啦。咁但係我哋如果減壓咗之後咧，希望咧就係令到個新政嗰個市場嗰個需求或者個供應咧，可以係表現到出嚟，唔需要俾啲辣椒阻住。咁而家尤其上呢個咁嘅事，我唔係話要嗰個樓價有個希望有個大嘅波動喺度，而係希望就將我哋嘅交易成本去翻一個合較為合理化嘅情況。有興趣與有能力的買家就希望可能在這個市道呢希望找到一個合適的單位啦。但是如果是有需要去買的業主那也都希望呢就可以趁這個機會呢他看好看大家有個不同的判斷在那裡。但有些人可能是希望在這個市況之下呢是放他間樓的。那如果是被那些辣椒攔住了的話呢他也都是比較艱難的。那所以我相信他在這個時候去想這件事是合適的。 系嗱，咁但系咧，即系好多人都会担心咧。你一辣椒一放松咧，即系你知香港其实好多人咧，都仍然系几富有下，佢随时可以入市嘅。咁另一方面咧，就系嗰个房屋供应啦。其实个房屋供应一路嚟讲都系几紧下嘅，即系代表住咧，个供应长远嚟讲又未必可以应付到真正嘅需要嘅时候，系有一个上升嘅可能嘅，会唔会咧？ 嗱，呢个会嘅，嗱，即系我哋而家有两个层面嘅东西要去正视嘅。第一样嘢，个需求而家系真系香港系有好多有钱嘅人士系想买楼嘅。咁但系都我哋喺个市场上见到，而家有钱买楼嘅人咧，都系希望有一个比较明显嘅价钱上面嘅调整，即系减咗少少落嚟啦，佢先想去买嘅。嗱，呢个系嗰个心理状态嚟嘅。咁而另一方面，好多係正常嘅市民喺呢一次嗰、那個經濟環境入面咧，係佢哋個經濟實力咧，或者供樓嘅能力係受到幾大嘅削弱嘅。呢度亦都係不爭嘅事實嚟嘅。好啦，呢、這個係個需求方面嘅情況。好啦，如果我哋睇翻嗰個供應咧，我相信大家都會睇到咧，就係香港真係有個土地或者發展土地嗰個短缺個問題。我哋如果未来系冇一个明显嘅土地住宅土地嘅大嘅来源嘅话咧，我哋系好难系令到市民咧居住个环境有个显著嘅改善响度。咁我哋会睇翻政府响呢个短中长期嘅措施或者唔同嘅土地供应来源咧，都花咗好多心思响度。但系咁短期内嗰个情况咧。是不会有明显的转变在那里。那我们会看回就是中线和长线呢希望是有一些大量的供应希望可以用不同的方式走出来。那么政府你见到这排也都是尝试在供应房屋方面就是可能是透过不同的收地形式。亦都在私人发展到呢可能是用个土地共享的先导计划希望有多少少的单位拱出来。咁呢个都系唔同嘅尝试去做緊呢样嘢。但系唔会系会出现嘅情况就係如果我哋举个例我哋系冇一个大型填海包括好似例如明日大屿嗰个人工岛嘅情况我哋唔会系见到有一个项目可能系会容纳到二三十万人咁样走到出嚟㗎啦。咁如果我哋喺新界去继续做嘅话呢都系朝住除咗现有嗰几个新发展区呢我哋系而家系睇緊新界北究竟可以做到幾多地出嚟呢係做到一個顯著啲嘅土地供應等我哋容納多少少單位向入面。 係咁但係就算講緊明日大嶼都係十五二十年之後嘅事啦即係話喺短期內根本係供應係唔會多嘅時候如果減辣嘅話嗰、那個樓價係有可能係會升㗎喎。 我相信個機會好細呀。因为你现在会看到即是那个经济环境那个转变呢我们会如果纵观整体那个楼市呢铺市已经有受到严重的影响写字楼亦都出现到租金已经向下调个手亦都有压力酒店的市场亦都有个好大的压力即是逐步逐步呢我们会看到现在我们市民大众去租楼 同埋供樓個能力咧，已經係嚴重地係受嗰個經濟環境轉弱咧所影響到噶啦嚇。 嗯，好好，唔該曬你，劉振剛，唔該曬。 好， 劉振剛係測量師學會土地政策小組主席啊。咁喺預算案裏邊咧，亦都提到一啲比較近期想開展嘅一啲新計劃啦，就包括咧係去發展茶果嶺、牛池灣、竹園三個市區嘅寮屋區嘅技術研究啊。咁嗱，呢啲技術研究咧，雖然話即係而家即係開始做啦，咁提供幾多單位咧？加加埋埋頭先講嗰三個咧，大概都係六千幾個單位，而且即係呢啲嘅地方咧，都係喺市區啦。咁但係個面積啊比較細，咁加埋都係好多年之後先至有六千幾個單位。咁而各種嘅即係土地房屋供應嘅量咧，咁喺2019-20年啦，即係今年嘅年度啦，同埋去到五年、去到四年之後咧，都係建屋量咧，公營房屋都係10万伙，咁包括75000个左右嘅公屋同六字居啊。咁2020到2024咧，私樓平均每年咧都係19000几伙落成嘅。咁所以你見到個供應量咧，遠遠咧係即係睇嚟咧就比起需求咧仲係揸咗一截嘅。咁究竟即係辣椒如果取消的話，或者係減辣的話，會有咩影響咧？大家打電話嚟1872311一齊傾。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5:30由谢天丽报道新闻。本港无新增新型肺炎确诊个案，累计98宗，另外新增1宗初步确诊个案。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主任张竹君表示，初步阳性个案涉及一个钻石公主号港人乘客，是一个68岁女子，在2月中发烧，2月底开始咳，目前在玛丽医院留医。医院管理局总行政经理余慧玲表示，寻日确诊住在长沙湾元洲村元乐楼的一对夫妇，76岁的太太在上星期五晚上因为血糖低晕倒入院，她没有外游，当时没有发烧，亦没有接触确诊病人，在普通病房留医。医护人员第二日先知道他有咳嗽，即时安排入住隔离病房，和患者同住在普通病房的一个女病人被列为密切接触者，已经安排接受隔离治疗。本港零售销售连跌12个月，政府统计处公布一月零售额临时估计为378亿元，按年跌21.4%，跌幅较去年12月的19.4%扩大，扣除期间价格变动之后，一月零售额临时估计按年跌23%，跌幅多过去年12月的21.1%。期内珠宝首饰、钟表同名贵礼物的零售额下跌41.6%，药物同化妆品跌32.3%，服装同埋百货公司货品分别跌28.9%同27%。政府发言人话，冠状病毒的威胁令本港旅游业近乎停顿，并对同消费相关的活动造成严重干扰。零售业的业务环境最近已经变得更加严峻，政府会密切留意相关的情况，以及对整体经济和就业市场的影响。两个去年国庆日在黄大仙区涉嫌非法集结的学生获控方撤销控罪，并且获批讼费，案中涉及11人，案件今日在西九龙裁判法院提堂，报称是学生的17岁被告梁慧柔和吕乐仪被控在去年10月1日在凤德道和迎凤里和其他不知名人士参与非法集结。控方透露，梁慧柔着住黑衣，并且携带防毒面罩、口罩和衣物，吕乐仪就被搜出口罩和衣物，指这些是示威者常见装束，认为两人形迹可疑。但辩方反驳，两人被捕位置没有人堵路和纵火，当日吕乐仪只有口罩，未有身穿黑衣黑裤， 身上亦冇相关嘅工具。而梁慧柔嘅位置同涉及非法集结地点相距三四个街口，唔认为两人系自招嫌疑。伊朗国营电台报道，负责向最高领袖哈梅内伊提供意见的委员会中，一个委员确诊新型肺炎之后死亡，是当地第一个死于新型肺炎的伊朗官员。报道指出，那个71岁的患者在德克兰的医院去世。伊朗一共有近千宗确诊个案，累计54人死亡，是中国以外死亡率最高的地区。当地有至少7个官员都确诊，包括副总统。英国政府开始将驻德克兰大使馆内的员工陆续撤离。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同听的天气预测大致是多云，早晚有一两阵雨，听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19至22度，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的两三日大致多云，有几阵雨，星期四和五风势颇大，早上清凉。而家气温是19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讲隧道情况，控隧港岛过去九龙告示打道东行的龙尾在中环广场，西行过海的龙尾在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马会大楼对开，慢线落湾仔交通是大致正常的。红隧的九龙入口暂时收费广场对出有少少车。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那段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新界方面，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玉康街多车，龙尾屯门市广场。特别报告方面，在港珠澳大桥，由于天气的状况已经改善了，港珠澳大桥香港连接路的车速限制回复至到每小时100公里。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东区走廊、东隧出口方向中环、马鞍山绕道翠涌华庭方向西贡、南湾隧道入口方向九龙、天水围天影路方向屯门、将军澳环保大道清水湾半岛方向工业村。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同心抗疫，我们必须护己护人，减少社交接触，尽量留在屋企，避免社交聚会和到人多的地方。在可行情况下，留在屋企工作，不要跟人握手，还要避免聚餐。做好以上措施，同心合力防止新型冠状病毒在社区传播。上 chp.gov.hk 了解更多防疫资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叶冠霖。 除了内地之外，其实在各地都见到越来越多的个案。香港大学微生物学系讲座教授段国勇， 很明显比普通的季节性流感是严重得多的。如果我们不理它，就很可能成为一个全球大流行，而这个死亡率会很高。当你讲1-2% 的人口死亡，是一个很严重的事。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欧嘉伦， 新闻翻嚟，继续自由风，自由风啊！刚才我哋倾紧嘅就系咧喺财政预算案里边咧，陈茂波都不停被记者问到，喂，究竟咧而家楼市咧就喺度都可能有好多人预计佢会跌，需唔需要减辣咧？又或者系令到大家嗰、那个楼市冇咁即系有一啲危机出现咧等等。好啦，咁啊电话里边咧就有民主党立法会议员陶谨申嘅，陶谨申你好啊， 你好， 减辣应唔应该减咧？而家？ 我就觉得而家未必系个时间、嗯，不过咧，政府当如果嗰、那个楼市好似政府所讲咧，系比较急剧咁跌，咁嘅时候咧，就佢就要快啲去考虑，并且做得快啦。咁当然啦，嗱、那个问题就系你咁 你知啦，即係個社會就好紛雲嘅，個爭論好大嘅。咁通常咧如果大家去到一個位，我舉例咧，就係如果個樓市嘅崩盤係會影響到個社會嘅，例如金融嘅穩定咧，咁可能咧嗰、那個政府咧就需要做嘅嘢就壓力就大嘅。但如果你舉個例，譬如話樓市跌10-20% 咁樣，咁可能有好多市民覺得啊跌得好啊。咁有可能有机会即係置业啊或者剩啊咁。咁但係呢好多人拥有楼宇嘅呢就当然佢心里面唔好过。但係係咪佢就会话政府一定要减辣使到多啲人呢就包括埋嗰啲投资者或者炒家都係可以入市帮手托市呢咁。咁就未必㗎喎。咁但係如果你話去到即係譬如歷史啦即係用返啦佢如果真係沙士嗰陣時佢跌成好似冇記錯係咪60%係咪 最犀利、如果最高峰嘅時候嗰陣時70%都有㗎係 呀。70%係啦。咁咁但係當然啦佢唔會一次咁跌落去㗎。 咁即係都跌咗幾年嘅沙士嗰陣時。 咁咁可能呢到一段時間呢先至會個社會先至話喂可能你又唔應該起咁多楼，或者甚至咧，嗰阵时话居屋都唔好啦，咁你记得孙九招嗰阵时，咁所以咧就喺依家，如果你话叫政府就话喂，预先减辣，使到嗰啲炒家或者投资者啦吓、就会入翻场嚟到喺呢个价嚟到增加购买力托住咧。咁我相信而家咧就一定唔系时间啦。 你觉得系咪？我听你意思系咪都起码跌翻成几两成？先至開始諗都未遲。 我相信我亦都係咁諗，我相信政府亦都係咁諗啊。因為你個社會經濟唔好，咁自然喂所有資產價格都調整啦，包括股市啊或者其他嘢啊。咁但係你樓市冇可能話唔跌㗎。咁但係你呢個調整可能係一個健康調整喎、因為你。以往是太離譜咁高嘅啫、只不過即係一路印錢，全世界都係啦，寬鬆量化寬鬆，個利息低，咁所以咪一路都係托到喺好高嘅位。咁不加上咧，當然亦都可能除咗全世界印錢之外，內地嘅資金啦落嚟啦，咁而家內地可能都唔係太掂啦嚇，即係咁佢哋可能啲都。收翻啲錢翻上去啊，追翻啲錢翻上去啊，班師回朝啊，咁變咗你合理嘅調整咁呢個都係正常嘅資金流出流入 一路以嚟咧，係一路以嚟都有唔少嘅聲音都會覺得係即係而家嘅辣椒咧，因為限制咗轉售嘅時候要俾一定數量嘅額外印花税嘅時候咧，令到成個市場扭曲咗，有啲人想賣樓都未必想真係賣，令到好多人想入市亦都揾唔到一啲好啱嘅價格去買樓咁，你點睇咧？所以咧， 第一次嘅唔係，佢而家你睇咩叫辣椒先？係佢而家嘅辣椒整體個 scheme 咧就係、你香港永久居民，第一次買樓或者叫得一層樓啦，咁講啦，咁你就唔需要俾額外啲税噶嘛。 是啊，但是有些人因为他 所以你如果你要买第二层楼，咁即係佢就压抑你买第二层楼或者投资，你或者可能你觉得係合理嘅资金嘅调配啦，咁但係政府就话因为有限嘅楼，咁就俾嗰啲能宁愿第一次有机会买楼嘅人係唔需要辣椒之下呢係入市成本低咗嘛，係咪咁所以就由咁样嘅角度嚟到压抑嘅投资或者买第二层楼嘛咁样㗎嘛。 好唔该晒你陶谨申唔该晒。好刚才系立法会议员陶谨申咁啦大家对于而家嘅辣椒额外印花税等等嘅呢啲辣椒呢有咩意见呢系咪适宜时间要去減少少，令到成個樓市係多翻一啲供應。咁又或者好似阿陶謹申咁講，未跌夠，可能跌多少少先諗都未遲咧。可以打電話嚟1872311噶。另一個大家都可能關注嘅問題咧，就係喺 財政預算案裏面都提出了，就是有一個定息按揭貸款的選擇出現。咁政府就話咧，就係希望一啲有意置業嘅人士咧，喺貸款嘅時候可以有更多選擇啦。咁啊，減低佢哋面對利率波動嘅風險啦。咁而家係由將會咧有個試驗計劃嘅，就係香港按揭證券有限公司咧，就透過銀行咧就提供1000万上限嘅貸款啦。嗱，買樓嘅時候咧，嗰個年利率咧，呢個定息按揭咧，如果係10年嘅按揭期咧，利率係2.75%，15年咧就係2.85%，20年就係2.95%。嗱，呢個息率咧就比而家銀行一般提供俾買樓嘅貸款咧就係高咗大概係0.5厘嘅，高咗半厘嘅。咁嗱，政府就解釋啦，咁點解會個利率反而高咗咧？就係因為咧呢個利率咧係會定咗喺度啦，定息嘅話咧。按揭證券有限公司都要承擔一定的風險，所以咧係會比而家係個息率係高啲嘅。咁但係咧，因為定息啦，咁以後如果加息嘅話，市場加息嘅話咧，亦都大家唔受影響啦。咁所以咧就能夠好好咁計劃你點樣去供樓啦。咁嗱，呢一個嘅定息貸款計劃，大家又覺得係咪吸引咧？能唔能夠令到你去買樓咧？都可以打电话嚟1872311一齐倾下噶。电话里边有张先生，张生 系你好，支持系，我觉得咧，其实辣椒嗰度咧就唔应该切嘅。咁因为点解咧？你过往咁多年楼价嗰度咧，其实炒咗上2-3倍咁高嘅，而家只不过叫好轻微调整，话10%-8% 以内就已经牙痛声嘅。有啲嘢咧就你即系我唔理你投资好、投机好、炒卖好，你都唔可以输打赢要嘛。如果政府多收钱咧，就俾人觉得会托市嘅。咁其实讲翻转头咧，呢、這个辣椒地嘅形式上，其实作用都不大。系咩原因咧？因为政府唔肯推出呢个租金管制嘛。冇租金管制的情况之下咧，好多炒家咧就将个租金托高，而系令个楼价咧即系好难回落嘅。咁所以呢样嘢嚟讲，其实政府睇得到嘅问题喺边度？只不过唔敢斗呢番嘢啫嘛。咁其实我觉得嚟讲，即系话回咗10%-8%，真系已经牙痛咁声，输打赢要，即系冇可能咁样。你之前冇笑到牙都甩啦。你之前炒上2-3倍，可能我之前系2-3千蚊尺嘅，而家变咗20,000蚊尺。而家调翻10%-8%，真系已经呱呱嘈。我觉得呢样嘢好唔公道咯。 明白。好多谢张生嘅意见啦。嗱，大家仲有啲咩意见咧？对于而家楼市而家嘅辣椒，政府最新提出嘅定息按揭。有冇啲咩意见？打电话嚟1872311。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Hello,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it is Uncle Seal again。今日咧有听众咧睇到新闻有个句子咧就叫做 ，It's not a question of if, it's a question of when。佢就想问萧叔呢句系点样用嘅咧？咁呢篇新闻报道咧就系讲紧咧，究竟呢个冠状病毒啦，新嘅呢个冠状病毒会唔会全球大流行咁咧？咁嗰篇报道就话 ，It's not a question of if, it's a question of when。咁通常我哋讲呢个句子一个意思就系、呢件事咧系一定会发生噶啦。但是呢只是我们不知道它几时啫。咁呢、这个就是它的中文意思。咁我们睇返字面， It's not a question of if, 就是这不是一个会否发生的问题。Okay, it's a question of when, 这是一个几时发生的问题。咁所以呢就是大概就是那个意思啦。咁另外一个讲法呢就是 It's not a question of if, but when。It's not a question of if, but when, 亦都得。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嘅问题咧，欢迎到我哋嘅 IG Uncle Shu R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小叔叔。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繼續自由風，自由風。剛才講到在財政預算案裏面有關房屋的一些措施，當中就包括由按揭證券公司將會推出一個試驗計劃，就是定息按揭貸款。這個按揭貸款計劃的總貸款額加上所有人的申請就是10億港元，就會視乎市場反應檢討的。 而大家最关心当然就是这个定息是定在几多息呢？年利率就是 2.75%， 如果你是供10年的话 ,15年的 2.85%,20年的 2.95%， 大约比现在银行提供的息率高半厘左右的。究竟这件事对于想买楼的人有没有吸引力呢？有什么意义呢？在电话里面有中原按揭董事总经理黄美凤。黄美凤你好啊。 是你好。 是啊，想听下你的意见，怎么看这个定息按揭贷款呢？ 我想这个政府新推出的定息按揭最主要是其实是自在提供多一个选择给用家的。因为我想香港来讲，因为比较上流行是用房式按揭，即是我们所谓 H 按和 P 按那类。咁啊，定息按揭，我谂因为个优点系对于一啲用家咧，可以即系话长线，可以即系预算佢哋个每月嘅供款，同埋又稳定嗰个每月个供楼嘅开支，有呢个好处喺度。 咁但系嗱，嗰个息率咧就系比正常而家银行攞到嘅系高啲啦。你认为即系值唔值得咁搏咧？ 嗱，因为咧，其实我谂呢样嘢咧，就用家都要去谂嘅。因为咧，其实喺香港里边嚟讲咧，传统呢啲即系嗰个传统定案，即系我哋叫做带有人价，即系个按息会比市场嗰个息率会高少少呢类咧，嚟到去换取嗰个定息嘅保障咧。其实用家就要考虑，因为其实喺如果以现时即时嚟计嚟讲咧，个按息的而且确咧系会比高少少嘅。咁所以就你系要考虑究竟佢如果系想要一个咁长年期嘅定息保障咧，变相咧就系要有少少嘅俾出一个人价咧去换取呢个保障。咁但系当然啦，我哋见到其实香港嘅一般嘅用家咧，其实都系比较上中意用呢啲有即时悭息效果，所以预计咧相信个使用率咧就唔系话好高噶啦。不过咧就我谂政府都系自在多个选择俾用家咁解。 咁你认为呢一个新嘅即係借贷嘅定息按揭贷款係适合一啲乜嘢人去选择？ 我哋见到呢，因为以往嚟讲呢，其实呢一类嘅传统定案呢，其实要係即将进入加息周期呢，先至话吸引到多啲人去用。咁而家大家都知呢，其实个息率都比较暂时都係平稳一啲，甚至乎都係讲緊美国减息。咁所以其实我諗真係會有一啲嘅用家，可能佢係比較保守一啲，係長線嘅用家，咁佢亦都係想咧，即係話唔需要煩咧。嗰例如咗十年或者廿年裏邊個息率咧，係唔需要受利率波動影響嗰類嘅用家。而除此之外咧，呢、這個定案計劃咧，我諗另外有一點咧，就係因為佢係有比較長年期嘅定案期咧，咁佢變咗同浮息按揭有啲唔同咧，就係佢今次係可以免除嗰個壓力測試。咁我哋計過咧，如果你係用一個25年嘅供款期做一個10年定案咧，咁最低嗰個月入要求咧，比起一啲通過壓力測試咧，係少一成到嘅。咁所以就會亦都吸引到一啲可能佢原本喺做一般銀行按揭咧，係通過唔到壓力測試，但係可能係用定案啊，啱啱係過到個供款入息比率嘅要求嘅人用家咧，可能會因為咁轉用定案都有機會。 而家個壓力測試咧，一般係會用個息率幾多嚟計嘅？最近嘅話， 就壓力測試咧，就以而家個按揭息率加假設加三厘去計，基本個供款壓力測試底下嘅供款佔入息比率咧，係唔多過60%嘅。咁即係而家以大概2.5厘嘅息率咧，就以5.5厘嘅息率去計，而喺呢個息率計嗰、那個供款佔入息唔多過60%。 系，咁即系话，如果系用呢一个计划嘅话，有一啲人平可能借唔到钱嘅，都会借到噶咯。呢方面会占几多度啊？ 嗱，但系你头先你听到啦，其实如果真系数字上计咧，嗰、那个月入咧差距咧，可能如果即系因为佢有啲细节未出啦，我哋都假设佢用得比较长嘅按揭年期，例如可以用25年或者30年，咁只不过定案系10年至20年咁去计啦。咁呢一类嘅做法咧，咁啊導致到嗰、那個，因為唔使通過壓力測試咧，比起一般浮息按揭咧，嗰個人嗰個每月個入息咧，可能例如佢可能少一成度咧，咁都可以通過到。咁即係話變咗可能有啲啱啱佢嗰個入息嘅水平咧，未必夠通過到壓力測試，但係啱啱喺定案呢個計劃裏邊係得到銀行審批咧，都會有呢個機會。 系咁嗱，而家好多发展商都会即系提供埋按揭啦。相对而言咧，呢个定息按揭嘅吸引力喺边度？ 嗱，呢个定息按揭，我谂个吸引力咧， 今次嚟讲咧比较大咧，大家见到咧就可能反而系讲紧压力测试嗰部分。反而咧喺息率嗰度咧，坦白咧就即系比较多用家可能中意一啲即系以而家最低息口嘅为主，即系因为始终而家 H 岸同 P 岸咧都系两厘半嘅息口系比定岸息率低，因为 H 岸咧一般都有 P 岸嗰个封顶息率，咁所以可能吸引力咧。就即係講真，就即係始終係冇咁大，咁所以咧，我諗反而個着眼點有啲咧，係講真，因為佢始終個定案咧係可以用喺一手啦、二手啦同埋轉案市場比較上大啲嘅範圍。咁譬如有一啲人佢可能由高成套按揭需要轉案去銀行，咁啱啱見嗰個壓力測試位係未必夠過，但係用定案係過到嘅話咧，咁變咗都係會幫到佢。咁而銀行嘅角度裏邊嚟講咧。其實喺一啲用家，佢可能有即係長遠啲去固定咗佢個每月嘅供款額咧，咁其實都係算係平衡咗嗰個信貸風險嗰部分。 係啦，政府係預咗話總貸款額10亿啦，睇嚟會唔會話叫做用得曬咧？有冇咁多人想？ 嗱，因為我諗都要稍後出曬細節睇個市場個反應啦，因為我哋見到如果月平均按揭額400多万咁計咧，即係大概200宗度啦，咁。基本上我想去讲这个试验计划，我想亦都因为都真的想看看市场的反应是不是真的有这么高的使用率啦。但我相信如果是个额度是压了呢，我相信政府都会加推。 好，唔该晒你黄美凤，唔该晒。黄美凤是中原按揭董事总经理。 我的体育知识都是从雷恒德博士身上学来的。 家居运动小贴士。 家居运动可以做一些伸展的动作，确保我们关节的柔软度得到好的保障。肩颈的可以做一下肩颈的伸展，亦都可以做一下推直手的伸展。腰背的可以做一个坐体向前伸。经常做一下这些动作就可以确保我们维持有健康的体格了。 星期六晚上7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十项全能。 特首、问责官员和行政会议成员捐一个月人工出来，星期六问责呢请来财政司司长陈茂波，为什么会是选捐出一个月人工而不是减人工呢？ 减薪库房比少些本身都有它的意义，大家又觉得其实社会上都有很多人有需要，就捐了出来给慈善团体啦。 是不是因为见到隔离新加坡有人敢做，所以有一个政治压力？ 我觉得这个是巧合来的。 星期六朝早8至9，萧乐文、陈亮君星期六问责。 一把声音，一份力量， 1872311， 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风，自由风。 繼續自由風，自由風。大家對於政府提出嘅定息按揭貸款啦，又或者係即係而家好多市場嘅人士都討論緊，係咪應該依個時候減辣呢？大家打電話嚟1872311一齊傾下。電話裏邊有劉女士，劉女士， 係請講。主持你好， 你好。 我唔贊成減辣啊。 嗯。点解呢？ 因为而家咧系都系好稳定啊，吓唔好减啦。如果唔系咧，就炒到好紧要噶啦，吓。 嗯，你会唔会觉得即系其实而家都应该调整一下添啊？ 都而家都系最多照6月呢个证就会消失噶啦。正常嚟讲，你一热天就会消失，好似沙士咁吓。是啊，唔好减啊！ 即系你觉得即系唔会话好长时间，或者系真系会令到成个市跌得好紧要。 仲有啊，仲有之前我同你讲埋一件停学嗰度咧吓，我屋企人咧系读硕士噶吓，即系我又有两个读硕士嘅吓，佢系夜晚咧，佢哋就好辛苦咁样咧搵钱，即系想增值自己咁喺科大、港大嗰度读硕士嘅，但系咧佢哋，譬如咧3个钟头嘅课程咧，15分钟就讲完，同埋咧系即系佢成班同学咧，即系咁即系 Pony 同埋港大咧，成班同学咧，佢哋都喺度一月尾一路等，睇下佢会唔会收学费啊？但系佢都系照收啊吓，但系翻学冇得翻，由9月至而家。唔係主持，由9月至而家已經係冇翻學噶啦，即係成日停學噶啦 好多謝劉女士嘅意見啦。咁即係呢個係 學習嘅問題，我哋不如即係一陣，我哋一路都會有討論嘅。啊，講翻樓市嘅問題，呂女士啊，呂女士而家 係你好，請講。我支持咧陳茂波。如果話樓市咧，我覺得咧係我最支持咧就係正式供樓，即係咧我唔理你今日2.7，我供十年咧2.7，我唔理銀行揸到我5厘10厘。我都是咁樣照咁樣供， 而家冇2.7，而家可能兩厘都有。 而家冇啦，而家兩厘，而家供樓就兩厘。好似我哋好間間銀行都唔同啊！我有個朋友將供樓，佢1.95咋，你知唔知啊？不過唔講 咁咪貴好多咯。政府個定息 唔係貴，佢定息啊嘛，話 係定息 嚇，話唔可以加。而家有啲出供入兩厘樓噶嘛，係咪先？其實即係好似以前咁，我媽嘅年代有個轉正嘅， 好 你銀行高息嗰段時間，你有供到 所以就有保障啲啦。好，唔該曬你呂女士啊，跟住我哋聽一節交通消息啊。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六点前的交通，咁 Irene 先同大家报告隧道情况先啦。现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龙尾近税务大楼，西行过海就好长啦，龙尾到铜锣湾嘅嘉宁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慢线去湾仔嘅支路咧，龙尾就排到去香港仔隧道嘅湾仔出口。红隧九龙入口暂时收费广场多车啦，龙尾去到理工湾位附近。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龙尾喺东港中心，将军澳隧道去九龙观塘方向龙尾喺欣怡花园附近嘅。九龙路面方面，而家观塘嘅伟业街东行去油塘方向，近住伟发道至到考明街嗰段咧就比较塞车噶。至于观塘道咧，西行去龙翔道，近住九龙湾嗰段咧，现时咧都系比较多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小福股份、德斯控股、登辉控股、柏荣集团、红宝资源同微创医疗五大跌幅股份，即时科研、朝威控股、中国卓银、中国再生医学同金茂源环保。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79，日元107.85，瑞士法郎0.961，澳元0.656，加元1.334。新西兰元0.628，人民币6.964，新西兰元系0.628。至于英镑对美元1.278，欧元对美元1.109。港金报14,890元，比上日收市跌31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609.16美元，卖出1,609.93美元。港汇指数106.6，冇起跌。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讲隧道情况，红隧港岛过去九龙告士打道东行龙尾演艺学院，西行过海的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都在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在渡船街天桥接近果栏。东隧的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北角警署，私隧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在映月台，龙翔道西行上去私隧龙尾在黄大仙中心，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的龙尾彩虹隔音屏，而家将军澳隧道回去将军澳九龙入口都开始多车。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中环湾仔绕道东行去茶湾方向，跟住城市花园之前曾经有意外清了场的了，一带多车些少。在九龙方面，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城回旋处那段慢车，龙尾富豪东方酒店。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何文田港铁站。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马鞍山绕道徐勇华庭方向西贡、南湾隧道入口方向九龙、天水围天影路方向屯门和将军澳环保大道清水湾半岛方向工业村。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预防肺炎及呼吸道传染病，要经常保持双手清洁，洗手时要捽手最少20秒，先冚好厕板之后至冲厕，要定期注水入 U 型隔气弯管内，打乞嗤或咳嗽嗰阵要用纸巾遮住口鼻，如果出现病征应立即戴口罩同睇医生，口罩要完全覆盖口鼻同下巴，上 chp.gov.hk 了解下啦。 点样洗手先至啱？ 首先开水后洗湿双手， 跟住双手离开水源，加入碱液，擦匀后擦出泡沫，开始洗手七式：手掌、手背、指罅、指背、拇指、指尖、手腕。 擦手最少要用20秒。 洗擦后就要用清水彻底将双手冲洗干净。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叶冠霖。 有些专家说现在已经去到全球大流行。香港大学微生物学系讲座教授袁国勇。 市民真的要做好手卫生，正确地戴好口罩，尽量做到社交距离拉开，起码在香港甚至在其他的先进的地方，疫情是可以控制到下来，全球大流行的机会都可以减低到。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言不尽，风不息， 我们会以最有诚意、最谦卑的态度接受批评，继续与市民同行。 不要人需要辞职的，你以为这样的道歉有用的吗？ 我们都希望社会安静下来，唞一唞。 香港人不收服，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香港变成了一个报警天堂。 不要让这个政治的仇恨放晒落我警队的同事度。 我不希望道歉变成一种风土病。 为什么要用政治去凌驾民生呢？ 香港今时今日搞成这样，是因为我们的制度。 无畏无惧， 无畏无惧， 严正执法， 严正执法。 提醒掌权的人，我们与恶的距离是咁接近的， 不要做一些会伤害香港的愚蠢决定。 去得太过尽，民意是会逆转的， 我们会失去自在的意志。 我们真的是一条船里面来的，我们不是敌人来的。 香港人 加油， 香港人 加油。 自由风，自由风，主持欧嘉伦，评论员郑成龙。 新闻翻嚟，继续自由风，自由风。郑成龙喺电话旁边，郑成龙你好啊！ 你好，欧嘉伦，各位好。 咁啊，今日咧就系有好多嘅政府部门咧，陆续就回复正常嘅翻工啦。咁虽然都弹性上班时间，咁但系条街啦，同埋地铁上面咧，好似多咗好多人啊！你有冇咁嘅感觉？ 系啊，多咗好多人，但系我哋都仲未可以翻到嚟电台。 系啊，我哋仲系要戴住个口罩。虽然喺直播室里边咧，即系本来坐喺我对面嘅郑成龙就而家有几张空凳喺度噶啦，咁但系都要戴住口罩啦。咁但系今日见到我经过观塘咧，就发觉譬如中午时分咧，开始大家嗰啲食肆都好逼啦，然之后。街上面曾经有一段时间冇晒车咁滞嘅，观塘日间都冇晒车，真系奇景。但系咧，即系又见到咧，而家都多翻好多车，好多人喺度街道行，都几逼下添啊！ 系头先我经过尖沙咀咧，都系一样咁嘅情况，即系中午时间的话咧，系好逼人，好多食肆已经系真系都系仲系要排队咁样。 系啊，咁所以即系嗱，再加上咧就系今日啦，就系即系已经。政府的公務員在過去差不多都有超過一個月的時間在家工作，很多人現在在今天開始就陸續續就是回工，其中有很多政府服務亦都會開始是回復運作的，但是就不是說全面，就好像譬如說即康樂及文化事務署那些各個地區的球場、戶外的運動設施就會陆续开翻啦，咁但系咧，譬如话啲运动场跑道啊，就净系开俾人缓步跑嘅啫，咁个看台啊，嗰啲设施都唔会开放嘅。咁例如就系、是，譬如话一个即系维园嘅网球场咁啊，咁网球场咧都即系都开，都俾你去打，咁但系咧就每个场只可以有4个人士去入去啦，而观众席、更衣室即系冲凉嘅设施咧，都系会暂时关闭嘅，咁啊。睇嚟都唔知係咪太過擔心一啲嘅即係淋浴設施會有啲蒸氣，會又容易傳播疾病啦嚇。 係，我諗即係好似泳池嗰啲都一樣啦，咁佢都係唔開放嘅，咁即係總之有機會令到即係大家有啲無論係即係口水啊，或者係任何即係身體上面嘅接觸啊近嘅，咁我諗佢哋都要防備住先咁樣。 嚇，咁啊之前就提過嘅，即係好多時而家。 即公务员究竟翻唔翻到工咧，同埋即迟啲学校系咪能够复课咧？一个好重要嘅因素咧，就系即啲口罩究竟够唔够啦？咁而家嗱，公务员我知道阿郑成龙咧就都近排都好忙，去周围扑口罩。我哋留翻一阵先讲啊，吓咁唔系扑口罩，扑口罩机添啦。咁但系咧喺即而家公务员上班嘅时候咧，其中即一个问题咧就系、是。口罩喺邊度嚟啦？咁而家嘅講法咧，喺一啲部門裏面咧，都係由嗰個部門咧主管啊，嗰、那個部門自己去採購嘅。如果真係唔夠，先至問翻政府攞。咁採購嗰啲就自己去即係實報實銷啦，都可以即係當然係政府出錢啦。咁但係真係採購嘅工作咧，都唔容易，到而家都唔容易。尤其係而家全球都開始蔓延嘅時候，口罩睇嚟真係越嚟越難揾，越嚟越貴。 係，因為其實各個部門自己採購咧有個好處嘅，係靈活性大好多嘅。咁但係遇到個問題咧，就係個品質問題，即係有時係訂咗啲口罩翻嚟咧，未必一定用得。咁因為即係個質素啦，咁就啲話俾你知三層嘅，咁其實就可能中間嗰層其實係一啲即係相對普通啲嘅物料，或者甚至係一個冇鋁片嘅物料咁樣，咁嗰啲就可能真係擺埋一邊啦。咁以往嘅做法啦，當然啦係經過一個即係正常嘅程序，亦都可以控制到品質啦。而家咧就相對危險啲，咁但係咧個價錢亦都係搶貴咗嘅。 嗱，我哋留翻一陣先再傾呢個口罩嘅問題啦。我哋傾下即係最新嘅一啲發展同埋公務員基本上陆续复工嘅时候咧，咁大家去控制呢个感染源方面咧，有啲咩值得注意啦？电话里边咧有港大感染及传染病中心总监何柏良嘅，何柏良你好啊， 系欧嘉伦你好， 吓，仲有郑成龙喺度，系啦，咁啊，而家政府公务员开始陆续就复工啦，呢个时候你睇系咪合适嘅时候？ 嗱，其實復工咧，如果係可以採取一啲預防措施咧，係安全嘅，咁應該係對嗰個疫情咧就冇一啲明顯負面嘅影響嘅。咁其實咧就過去嗰個幾兩個月啦，咁其實就時間其實真係唔算話好長嘅。咁市民大眾個感覺咧就好似過咗成年咁。咁因為咧就呢過幾兩個月咧就。大家都戴口罩啦，勤洗手啦，同埋就經常做嗰個洗手間嘅衛生。咁如果咧，你話公務員就大約二十萬人啦，咁佢係陸陸續續就復工嘅話咧，咁如果可以嗰啲安排上邊咧，就都維持到，最緊要係戴口罩，維持到戴口罩就洗手啊咁樣咧。咁對嗰個疫情咧，就我唔相信有咩明顯嘅影響。 咁政府嘅講法就係即係希望話啲公務員咧，就都盡量就算翻復工，都減低社交接觸啦，好似話即係實施彈性上班時間啦，又或者喺即係繁忙時間就唔好喺繁忙時間去用交通工具啦，同埋少啲開會啦。你覺得你認為即係喺公務員成個工作嘅環境裏邊，有啲咩實際嘅嘢可以做去減少呢個感染嘅機會？ 如果你又翻到去就嗰個工作崗位，咁公務員大致上咧就有一啲係外展噶啦，就喺外邊就為市民服務嘅。咁呢一部分咧，咁佢其實大部分時間咧係對外嘅。咁另外一部分咧就係喺辦公室裏邊工作啦。如果你話喺辦公室裏邊工作咧，香港始終係一個地方細小嘅城市，咁如果喺辦公室裏面咧，就你話要避免啲人聚集咧，呢個係冇可能嘅。咁所以如果係辦公室裏面聚集咧，其實嗰個關鍵咧就係、是大家係有冇戴口罩啫。咁如果大家係有戴口罩嘅話，同埋正確佩戴，就唔好露咗個鼻哥出嚟咁樣咧，咁其實都係安全嘅。因為口罩咧，就如果你係我又戴，你又戴咁啊，咁就算咧就中間你話有零星一兩個呢啲隱形病人咁啊，咁基本上咧就可以有效中斷到佢嗰個傳播鏈嘅。咁因為你就如果嗰、那個患者佢戴口罩啊，咁佢噴到病毒出嚟嘅機會咧就會減低咗一大截啦。咁好啦，你有少少呢啲飛沫可能出咗嚟，咁你其他就同佢共處一個辦公室嘅同事，咁都有佩戴口罩咧，咁兩樣加埋咧，基本上係可以 完全接近完全咧預防到嗰個傳播鏈。 係啊，阿何柏良，你講開口罩咧，我忍唔住又要再問你一個問題，因為近排咧就見到好多美國嘅一啲醫學專家啦，所謂專家啦，咁佢哋都係一啲即係感染即係疾病控制嘅一啲嘅學者，咁佢都話佢嘅講法就係話其實唔使諗住戴口罩嘅，如果你冇病嘅話，你冇流鼻水啊、咳啊。戴口罩就可能更危險，因為好多人咧唔識用口罩，成日揾隻手去掂個口罩咧，就更加增加感染嘅機會。所以咧，如果你冇病嘅話，就唔使戴啦。呢個係見到某啲專家，美國嘅一啲專家都有咁講啦。點睇呢啲講法？ 其實我哋咧一定要了解唔同地方咧，就點解有唔同嘅醫生啊，或者呢方面嘅衞生官員咧，就有唔同嘅說法。首先你要睇翻咧，而家唔係話全世界每個城市就都有本地傳播嗰個新型冠狀病毒。你譬如以美國為例啊，咁佢整體全國就我會用一個人口嚟到計算翻咧，佢喺嗰個國家或者個地區咧個發病率。譬如以美國為例啊，佢就昨天嗰個發病率以佢每100万人口嚟到計算咧，只係0.2啫。0.2啫。香港咧就係每100万人口咧就13.1。如果係南韓咧，就佢而家係已經超過80噶啦，每100万人口。咁你喺美國咧，就佢好多地方或者佢嗰個城市、佢嗰個州本身係零感染嘅，佢絕大部分嘅州同埋城市都係零感染嘅。咁佢哋每個人居住個空間咧，就比起喺香港我哋住嗰啲劏房啊，或者我哋嗰啲公屋咧，係大10倍、20倍。咁佢哋出門口咧就揸車啦，咁可能幾公里先見到人。咁所以咧，佢睇翻佢整體自己國家嗰個情況咧，就佢針對佢嘅國民有一啲建議。咁我哋自己香港睇翻我哋香港嘅情況咧，就同佢哋咧係完全唔同嘅。咁所以咧，我哋睇佢呢啲其他國家嗰啲建議咧，定唔可以斷章取義抽離咗大家嗰個背景啊，嗰個環境咧嚟到咁去睇。 明白，即係唔同地方有唔同嘅環境，大家要注意啦。咁嗱，講翻即係今日近排香港嘅一啲嘅確診嘅個案啦，今日就最新嘅記者會上講就累計98宗啦，咁而今日衛生防護中心傳染病處主任張竹君就形容係即係起碼咧，即係香港已經即係出現咗一個小型爆發嘅情況啊！你點睇即係而家香港嘅發展？ 如果連埋有2宗疑似嗰個咧，基本上而家香港係100宗 啦，100宗 啦。用我頭先嗰個計算方法，就每100万人口睇，而家全世界就嗰148個國家就嗰個疫情大約係點樣樣咧？咁約摸有50個左右國家咧就有確診個案。咁喺內地或者全中國嚟講咧，就嗰個水平咧就暫時嚟講咧就係一個比較高嘅水，相對比較高嘅水位。就每100万人口咧，全中國咧就大約係有60個確診個案。同埋喺呢個水平或者高過呢個水平嘅咧，除咗中國之外咧，就得一個地方啫，就係南韓。咁好啦，如果你譬如香港咧，就每100万人口就10至20宗確診個案咁啊。咁呢個咧就大部分其他嘅國家咧就都係喺呢個水平嘅，即係地方嘅國家。咁你譬如新加坡類似係咁樣嘅水平啦，澳門係類似咁嘅水平啦，10至20個確診個案每100万人口。咁所以如果你話咧就有確診個案嗰50個國家地區嚟到睇咧，就香港你形容佢屬於係嗰個疫情係喺中間，咁都係一個恰當嘅形容詞。咁佢係咪算係低咧？這個一定唔係嘅。你內地咧，其實有好多省份或者直轄市啊，或者呢啲大嘅城市咁啊。咁佢每100万人口嗰個確診個案咧，係明顯就低過香港一大截嘅。你譬如喺山西啊、貴州啊、福建啊、陝西啊。 廣西啊呢啲地方咁啊，咁冚唪唥嗰個確診個案嘅數字咧，係明顯低過香港。咁高過香港嘅咧就南韓啦、意大利啦，咁尤其是南韓、意大利咧，就呢兩個星期急升得好緊要嘅。咁伊朗咧就而家到底有幾多確診就唔係好掌握，因為佢嗰個化驗就有樽頸。咁即係你宏觀嚟睇成個世界咧就。嗰、那個傳播範圍係好廣泛嘅，咁但係咧就喺一個比較密集有本地傳播嘅國家或者地區咧，就暫時嚟講唔係咁多。 嗯，咁即係代表住一啲即係而家會唔會係見到內地啦各個省市咧，譬如今日或者琴日嘅情況咧，大部分都係零噶啦。即係報告嘅確診個案，就算有都係除咗湖北之外咧，都係得一兩宗，係咪可以覺得係即係可以見到即係喺中國嘅呢一波嘅疫情會慢慢減退嘅？可唔可以咁講？ 呢個階段咧，我哋要小心睇呢啲數字。嗱，內地嗰啲嘅數字，因為內地始終咧就有10多億人，咁嗰、那個省份啊城市咧係好多嘅。咁嗱，內地咧就佢已經係有好多主動嘅化驗咧，係做緊嘅。咁內地亦都開咗好多發燒門診，就好似香港咁樣咧，就去有市民百姓咧就有發燒，咁佢就會攞啲樣本嚟到驗。咁喺醫院裏面咧，如果係需要住院嘅病人有發燒有肺炎，咁佢亦都係全部驗緊嘅。嗱，譬如以喺廣東省為例啊，就世衛個專家小組咧就都有一啲數字咧提供俾大家。譬如以廣東省為例啊，咁佢哋咧就去到世衛喺內地就去了解嗰個疫情嗰日為止咧，就做咗超過32萬個呢啲發燒診所嘅篩查。咁一月尾嘅時候咧，就大約每200個檢驗嘅人咧，就有一個就驗到係有感染。咁到二月中嘅時候咧，就已經跌到每5000個咧，先至有一個。嗱，香港咧，我估計就而家我哋大約做咗4000個左右啦，就喺嗰個發燒門診裏面，即係指定嗰啲嘅發燒門診。咁我哋大約就有2個。檢測到陽性出嚟，咁所以咧，我哋整體暫時嚟講，社區嗰個數字咧就同譬如廣東省佢二月中之後嗰個數字咧就係差唔多。嗱，因為內地起碼大城市，佢係好積極做緊好多化驗，就5000個先至二月中揾到一個，咁而家咧就到三月就呢個星期或者二月尾嗰個星期咧就揾唔到。咁佢報零咧，就呢個報零嘅情況咧，就我哋慎重去睇咧，係值得參考嘅。咁佢嗰個控制本地傳播個疫情咧，就喺最近呢個星期咧，我自己個判斷咧，就都係有啲成績做好出嚟嘅。咁甚至乎有一啲地方咧，就好可能做得過香港添。咁因為佢哋係採取咗好嚴厲嘅社區疏離措施啊嘛，咁啲公眾場所咧就你唔戴口罩啊，或者你唔係探過熱係冇消，佢唔准你進入嘅。咁香港都未曾去到呢個地步。 如果咁講嘅話，根據即係你嘅睇法係嗰啲數字都信得過嘅時候，係咪代表而家嘅所謂封關可以慢慢放鬆嘅咯？會唔會係咁啊？你覺得點啊？ 嗰啲數字本身咧就有佢值得參考嘅地方，咁係唔係完全反映嗰個真實嘅情況呢？我哋要小心去到睇。咁同樣咧，香港都一樣啫嘛。香港我哋而家就確診咗100宗啦。咁係唔係喺全香港就係只得100宗個案呢？咁基本上我可以答咧，肯定唔係，肯定多過100宗嘅。咁所以咧，我哋無論係睇香港嘅數確診宗數，內地確診嘅宗數。就唔可以單睇咧，就零星，譬如有幾日或者一個星期報零咧，就宣布佢嗰個疫情係穩定。咁比較穩陣嘅方法咧，就係觀察一段長嘅時間，就譬如連續14天咧報零，就更加好咧就係連續28天報零。咁所以咧喺未曾去到連續14天報零，或者連續28天報零咧。 就一啲強而有力嘅措施，譬如封關或者係拒絕呢啲人士入境咧，就唔適宜放鬆，一啲都唔適宜放鬆。 嗯，明白。好，唔該曬你，何柏良，唔該曬。 好。 何柏良是港大感染及传染病中心总监。大家公务员有很多人都今天开始要复工，在工作岗位上面遇到什么问题呢？有没有什么的安排？大家是有些意见可以怎样改善呢？打电话来1872311、我们的评论员郑成龙在这里，还 是在这里，我都不过开始就担心紧咧，就如果话迟啲话开始学生复课咧，儿童嘅口罩咧，其实真系好难揾。 系 因为即系无论系即系生产机器嘅厂家啊，咁或者系出边采购都好啦，儿童口罩系真系个个都即系都暂时未系揾得到。 系啊，我见到好多啲中童啊，咁都系戴住啲大人口罩噶啦。 系，我哋尝试系改，啱可以改得到啦，但系其实个困难度好高，咁变咗咧就系个防护方面啦。即系如果你每一班嘅有咁多学生嘅，其实那个即系会唔会有好大嘅机会系会交叉感染咧？咁样交叉感染咧，咁呢个我哋都系担心。 嗱，而家政府嘅谂法就系喺考试文凭试就照考啦，咁所以嗰度嘅需要嘅口罩嗱会派俾啲考生嘅，咁但系即系考生嘅数目当然相对于中小学全体学生嚟讲个数目少好多啦，咁嗰度仲可以应付啊，咁所以系咪讲紧而家话譬如复活之后开学重新复课系咪？一个好主要嘅原因都系睇个口罩够唔够，系咪咧？ 系，我见到都系嘅，因为其实唔同嘅香港生产嘅机构咧，我谂应该收到即系考试考评局嗰边就话，喂，佢哋要求一啲口罩嘅供应咁样，咁但系睇落嚟咧，我谂佢哋系仲未揾到足够。 系咁啊，所以咧即系喺即系一路再睇落嚟咧，就系就算而家即系公务员嘅复工啦，政府咧似乎都唔系话中央去统一去供应晒口罩俾所有公务员嘅，有部分都系要自己部门啦，自己去采购啦。咁当然就即系政府出钱啊。咁所以咧，即系口罩嘅问题始终系一个即系大家都要关注，同埋点样可以即系仲要用多几个月咧，起码咁睇嚟都系好需要口罩。我一阵翻嚟再倾。 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的防控措施，报道说临时航班的乘客主要是希望离开北韩的驻朝国际机构和部分欧洲国家外交使团的工作人员。天气方面，一股清劲至强风程度东北季候风为广东沿岸带来较凉的天气，下午本港多处地区气温较昨日低7至8度。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早晚有一两阵雨，明日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19到22度，吹和缓至到清劲东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两三日大致多云，有几阵雨。星期四同五风势颇大，早上清凉。现时气温19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现在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的交通消息。隧道方面，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都几繁忙的，龙尾排到嘉华国际中心。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龙尾近演艺学院。坚拿道天桥过海和慢线去湾仔之路都是多车，龙尾排到去香港仔隧道的湾仔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暂时正常，是尖沙咀线较为多车少少，龙尾在模糊街。加士居道渡船街过海龙尾去到果栏。狮子山隧道去沙田窝打路道的龙尾近浸会桥面。龙翔道龙尾就排到去虎山道的了。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都是多车，龙尾在丽晶花园附近。将军澳隧道呢，而家去将军澳方向九龙入口多车噶，龙尾喺观塘绕道近住丽港城。九龙区嘅路面呢，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九龙塘段多车啦，龙尾去到九龙医院附近啊，其实都过埋啦，龙尾到亚街老街啊。窝打路道去沙田九龙塘段多车啦，龙尾排到去亚街老街。观塘道西行去龙翔道九龙湾段都多车嘅，龙尾去到牛头角下村附近。而伟业街东行去油塘，近住伟发道一路去到考明街段咧，都系车多行车缓慢噶。新界方面咧，而家大埔公路近住沙田市中心段去上水粉岭方向，龙尾就去到美林村同埋青沙公路近大围。而大围嘅美田路近住车公庙路回旋处咧，都系比较多车啲噶。 屯門公路那邊啦，屯門公路去元朗近住屯門市中心一段啦，同埋深井段咧都係較為多車。咁仲有就係汀九橋啦，汀九橋去屯門公路方向而家都係比較繁忙噶。安全车速报告有马鞍山绕道翠涌华庭去西贡，以及天水围天影路去屯门。最后环保署提醒你，引擎空转造成的污染会影响健康，所以记得停车熄匙。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会。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同心抗疫，我哋必须护己护人，减少社交接触，尽量留喺屋企，避免社交聚会同到人多嘅地方。喺可行情况下，留喺屋企工作，唔好同人握手，仲要避免聚餐。做好以上措施，同心合力，防止新型冠状病毒喺社区传播。上 chp.gov.hk 了解更多防疫资讯啦。 正令一点，健康加油站。 大家好，我是刘美娟。我们今次面对这个疫情，令到大家都很困扰。虽然我们不能够完全可以改变这个事实，我们要保护我们的身体，但是我们的心灵都不要忘记。所以我会跟自己说，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大家逆境自强，加油。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一点到三点，正令一点，同心抗疫。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欧嘉伦，评论员：郑成龙。 新闻翻嚟，继续自由风，自由风。我哋刚才倾到咧，就系公务员咧就开始陆陆续续复工啦。咁电话里边咧就有今日嘅评论员郑成龙啦，你好啊。 系你好， 仲有咧就系新公务员工会主席颜武洲嘅颜武洲。 系你好，你好。 系啊，嗱，今日就叫做复工啦。有啲乜嘢嘅一啲嘅程序啊，有啲咩即系事情要即系、就是、要改善下，要值得注意嘅咧。 明白，我呢边讲讲少少先好嘛。 系好。 咁其实咧，你话政府有冇一个好准则落到嚟，应该点样去复工咧？以我嘅理解就冇嘅。咁啊，即系由个部门嗰边做一个好弹性嘅安排啦。系啦。咁所以喺星期六嘅时候咧，其实我哋就开始做个问卷调查。咁直到而家咧，就大约收到1300个同事嘅回应。系啦。咁遍布唔同嘅部门、唔同职系嘅同事噶。咁我哋最主要系比较翻前同后个分别啦。系啦。咁咧，其實喺政府宣布話要逐步復工之前咧，其實全部同事在家工，即係喺 office 工作咧，係大約一成左右，係啦。咁而大約接近差唔多八成，一係就可能輪間喺 office 翻工，即係可能佢唔同 time slot 翻去啦，又或者係唔同嘅日子翻去啦，係啦。咁啊，但係咧三月二號開始咧，我哋留意到個現象就差唔多近一半嘅同事咧，即係全部翻去 office， 即係 office 入面。是全部都要翻去咯，有一半系啦。 吓，咁而家有冇啲出现啲咩值得注意咧？嗱，即系大家都好多，其实好多私人公司都慢慢开始多咗人翻工啦。吓， 系啦。咁我哋留意到咧，另一个状况就系问，即系同事个装备足唔足够嘅。咁啊，留意翻个回应啦，就有超过一半同事系话有口罩嘅，但系亦都有差唔多400几个差唔多500个同事都系话其实部门系唔会提供咯。咁因为始终即系应该以我理解，就而家只要你系属于后勤或者唔会同公众有接触机会咧，就唔会有口罩提供俾你噶啦。咁但系即系同事有讲翻就系、是、即系酒精搓手液都有部分有嘅，咁啊消毒酒精就大部分都冇咯，湿纸巾亦都唔会有咯，同埋楼下就会有啲即系大部分政府部门都会有啲体温检测喺度嘅，系啦。 系咁，如果冇口罩嘅话，喺即系后勤嘅同事，有阵时啲办公室都几逼下噶，咁点咧？佢 系噶，都一系就自备，一系就真系唔戴咯，冇办法噶啦，系啊。 吓咁。有冇话成即部门承诺系几时会有口罩啊？因为而家嗱见到有一啲讲法就系话各个部门自己去揾啊嘛，啲主管自己会揾。 系啦，系啦，系啦。 而家情况点吓？ 其实咧、那个状况就系咁啦，因为二月嘅时候咧，就政府物流处咧就 call 咗一次，即系喺各个部门即系收翻晒啲防疫装备，包括口罩。咁就令到咧，其实啲唔同部门嘅同事其实本身即系可能有啲数量喺手都冇噶啦。 咁啊變咗咧喺早前就有個特別嘅安排，就俾翻即係部門，即係就有個我哋叫做開咗個綠燈啦。因為以前攞口罩咧就要問政府物流處理嘅，咁、但係而家咧就容許部門自己去購買啦，實報實銷啦。咁、但係留意翻即係去買嘅時候，同事又要留意翻到底合唔合規格。第二樣嘢即係明白而家嗰個口罩都係炒價嚟噶嘛，即係換言之都係要硬食一啲炒價狀況去買咯。咁但係就算買得翻嚟，都唔會俾到全部同事噶。係啊，即係可能就算係最前線都係得一個咯，一日係啊。 嗯，係啊，謝盛龍。 係，因為其實如果你口罩唔夠，其實翻工都唔係好理想嘅，因為其實你翻工即係都超過八個鐘頭啦，係咪中間要更換或者甚至落班嘅時間要搭公共交通工具嘅時間，其實應該係有另外一個口罩嘅，咁先至會係即係相對比較理想少少嘅。咁但係其實情教方面嘅，其實佢嗰個產能係多咗嘅，其實你內部有冇一個溝通嘅方式嘅？ 而家應該嗱應該就問唔到政府物流處理㗎啦，就算即係你講停教就 CSI 嗰啲口罩啦，佢應該中央自己分配㗎，即係部門係唔會問到佢哋拎㗎，係啦。咁另外其實即係講起又啱啦，即係你話除咗口罩之外呢，其實即係部門上即係都有問到同事有冇啲特別嘅工作指引，即係嗰個例子你做 counter 嘅，你遇到個市民係冇戴口罩，佢係咁咳嘅，咁其實應該點樣處理啊？又或者佢個徵有好即係可能好唔舒服嘅症狀，咁同事又應該點樣處理啊？咁其實似乎即係問翻同事係超過一半啊，應該係得兩成，其實部門係有啲指引俾佢哋咯。咁其實即係換言之，差唔多近八成同事都係即係可能講翻以往嘅做法，冇咩特別嘅措施係能夠可以做得到啊，係啊。 咁譬如话到而家为止，有冇一啲咩嘅特别嘅状况？有好多公务员以往都未见过、未处理过，就而家要处理而唔系咁认识点样嘅程序啊？有冇啲咁？ 我谂今日最主要复工就系一个状况，就系你好多服务你积压咗一段时间啦，咁啊人就一定多啦，咁即系所以我哋都睇紧，即系同事嗰边会唔会好担心，即系嗰个工作量会突然之间增加得好大？但我哋明嘅，即系政府始终要提供服务俾市民，呢个我哋好认同。但系点样喺提供服务即系必须同埋需要嘅服务之间，同埋控制疫情之间攞到好嘅平衡呢？就我哋要继续留意住咯，系啦。 好，唔该晒你，颜武洲，唔该晒。 好，唔好客 气。颜武洲系新公务员工会嘅主席啊。阿郑成龙啊， 系， 其实咧而家即系有好多嘅一啲服务咧积压咗一段时间，譬如运输处咁啦，有好多啲的士啲司机啊，就话要赶住续牌啦，咁啊结果咧就系都要赶住去，都想去即系攞翻个牌，咁而家咧就系即时嘅处理嗰啲申请咧就暂时都仲未有嘅，要预约先得嘅吓，即系唔系话所有嘅政府嘅服务咧都全面恢复晒，而家系即系慢慢嚟，慢慢嚟嘅， 明白。系啊，其实即系政府政策方面嘅，系咪可以呢度做一啲即系延后嘅话，俾大家知话哦，咦，就算纵使你系到期嘅，咁你可以自动续期三个月，咁你唔使咁担心，令到件事系唔需要咁多市民系咁即系频扑啊，或者系喺呢一个即系疫情里边嘅，要咁多人排队啊，咁多人聚集啊，呢啲其实政策上面系应该可以配合得到。 嗯，好，大家有咩意见咧？打电话嚟1872311一齐倾下啦。电话里边有黄先生，黄生 系， 请讲。 我想话跟住啲咁刻薄嘅老细咧，自己公务员都要谂下啦。即系你究竟要系咪要去入喺某啲工会，可以帮你挥下啲嘢咧？啊，平时嗰个公务员嗰嗰啲咩工会啊，嗰啲做咩消失晒嘅，突然间龟缩啊！系讲翻正题先啦， 系 除咗啲公务员冇之外啊，你知唔知几多学校啊翻到去啊，都系讲到明你要自己自备噶， 即系啲老师。 喂，而家咩事啫？系啊，老师系咯。喂，我哋呢做私人公司嘅，就算我老细啊，都自己走去周围揾口罩提供俾员工啦，每日都派噶。咁你啲公务员嗰啲咩援助乜啊散仔会啊，更加唔使讲啦，佢自己揸枪嘅，有大把 CSI 口罩随时供应嘅。喂，公务员，你啲工会去咗边啊？ 明白。 出去同阿777讲下啦。 好，多谢。 戴口罩啊！ 好多谢黄生嘅意见。黄生都提到就系即系啲学校啊，如果要复课嘅话咧，都系一个 即係而家有啲教師都要翻工啦，都冇口罩嘅，咁都係要自己去撲翻嚟先至有啦。咁嗱，大家有咩意見咧？繼續打電話嚟1872311。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我是千禧年代主持叶冠霖。 香港政府都想着接回湖北里面的香港人回来香港。香港大学微生物学系讲座教授袁国勇。 在武汉甚至湖北省，他们的医疗设施只是瘫痪，现在是要其他地区去救他，将他们空运回来香港，这个是理所当然，这个是一个人道的问题，已经不是只是一个医学的问题。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芳芳姐，想找你录个宣传声带啊。 没问题，逢星期四晚甜淡情怀香港电台。 芳芳姐，不是啊，是你想手下留情的宣传声带啊。 哦，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晚八点至十点， 刘伟恒、 梁丽勤、 何亨， 还有我潘芳芳， 手下留情。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继续自由风，自由风。我哋嘅评论员今日郑成龙咧喺电话对面噶，你好啊， 大家好。 我哋刚才就讲到，公务员陆续复工啦，咁好似一切慢慢又慢慢啦回复翻常态，咁但系。即係好似回復常態嘅就唔止公務員復工啦，見到2月29日喺旺角夜晚發生嘅事啦，咁似乎示威一啲嘅衝突咧，亦都好似回復翻喺兩三個月之前嘅常態咁喎，鄭成龍。 係啊，其實咁樣係危險嘅，即係其實個疫情根本係未即係未完全係掌握得到，未完全係控制得到情況之下嘅，大家聚集咧，其實唔係一件好事。咁同埋大家都喺度，即係每天咧，其實我哋每日都見到個疫情係有即係有個別嘅香港人的話嘅，都係受到感染啦咁樣。咁喺呢啲情況之下嘅，係咪可以先放低即係大家政見上？即係其實大家認為政府要找數，咁但係唔係今天？我諗今天應該係即係集中注意喺。一个即系疫情方面会比较好啲。 嗱，嗰个大家都知道啦，2月29日即系上个星期六发生嘅事啦，就系、是、一样就系831嘅六个月嘅纪念啦，半年嘅纪念啦。咁同样情况又系重复又重复地出现，就系喺太子站口又系有一个祭坛啦。咁另外就系有好多人聚集喺旺角警署出边啦，结果又系导致咗双方嘅冲突啦。然之后咧，亦都见到有示威者咧就重新再见到嘅就系有遮阵啦，有人系掟警察啦。咁另外咧就系亦都有警察就举枪啦。亦都有人係堵路啦，宵夜啦，咁旺角站呢亦都係曾經封閉啦，嗰啲嘟嘟聲、咚咚聲嗰啲警告聲又再響起啦。嗱，呢個就係似乎又係回復翻去幾個月前嘅常態。另一個常態呢就係有關即係警察同記者之間嘅衝突啦，又係有好多記者就投訴啦，亦都見到影到嘅就係啦，警察又是驅趕記者啦，唔俾佢哋留喺行人路上都驅趕佢啦。咁結果有一啲就可能係行得慢少少啊，行得慢少少就見到警察已經係一路係咁噴啲胡椒噴霧啦，並且係搜查一啲記者啦，亦都影到嘅就係有個記者就被截停搜查，就唔知懷疑佢乜嘢，咁喺度企喺度嘅時間咧，就警察就已經將成個人咧就壓咗落地啦。那個記者係有曬。頭盔係寫住 press 啦，另外著曬記者背心啦，另外亦都有證件喺身嘅，咁所以咧禮拜六晚發生嘅事情咧，亦都引起咗記者協會嘅關注啦，就係話即係究竟係因乜嘢原因啲記者被搜查咧？點解成班記者都話有合理懷疑要查啲記者咧？同埋即係喺警方點解係最近咧多次就係阻擋記者喺公眾地方拍攝咧，直情唔准去影嘢嘅。咁究竟有理據何在咧？等等，點睇咧？鄭成龍。 其實在即係警察一向嘅個，無論是對住傳媒記者會又好，或者係佢哋內部溝通都好，都是講到明咧，其實是佢哋有責任咧，係去即係我哋成日嗰度叫做招呼記者啦，就係、是、一個合理嘅採訪嘅，同埋喺唔阻擋佢哋嘅情況之下咧，係接受採訪，即係俾佢哋做一個採訪嘅工作。咁同埋其實以往咧，我哋同警察部有啲溝通咧，都講到明咧，其實如果記者是願意的話的，其實是可以站在警察那個陣營裏面呢，是做一些拍攝的工作的、以往他們都是歡迎的。那不知道為什麼現在、就是不是事件或者衝突，或者大家會覺得、有不同形式的傳媒存在呢，就很難辨認身份，所以就引起不少的、就是警方和記者裏面的拗叫啊這樣。但是我們在現場有時都見到呢，就是有些就是自稱或者聲稱是、記者的人士呢，都有一些不少的動作的，咁當然不是大部分，但是我們都見到一些動作出現的，咁會不會就令到警方那邊一見到有咁嘅情況，有一班記者所謂的記者聚集的，又而就好緊張呢咁樣，咁呢啲即係我諗需要警方，即係無論是警察公共關係科同埋記協那邊咧，要多啲即係開會溝通。 你認為有啲咩方法解決呢？即係阿鄭成龍剛才的意思就係，其實而家喺好多記者群當中咧，咁有一啲可能係一啲網絡媒體嘅記者啦，而家新興咗好多種類，都係要記錄呢件事嘅人啦。似乎咧，即係警察就係將兩種人或者係都係記者，大家就冇乜分嘅啦，自己之間。咁但係警察似乎就覺得有部分咧就唔係一啲正式嘅記者嚟嘅。咁但係點樣可以判辨到什麼身份咧？係咪應該去分辨咧？ 其實原則上就唔應該分辨嘅，即係因為採訪權你話嘅，咁即係如果你係一個傳媒機構嘅，應該大家都係平等嘅。咁但係睇落嚟警方就係真係緊張，就係、如果你話去到一啲好緊要嘅關頭，或者一啲唔同嘅角度的話嘅，有人喺嗰邊攻擊嘅，或者係令到前線嘅警務人員係受到威脅嘅，咁佢哋一定要制止嗰啲行動。因為有時咧，我哋真係見到喺個記者群裏面有啲粗口或者啲動作出現咧，係會影響到佢哋嘅工作。咁我冇同警方嗰邊有啲咩溝通啊，即係而家我身份做唔到呢樣嘢。但係會唔會有一件特製嘅衫，或者有啲曾經登記過喺記協登記過嘅記者，會唔會一件衫係能夠容易啲識別咧？咁會唔會件事係會容易啲處理咧？咁呢個我諗佢哋真係需要探討，同埋我覺得監警會喺呢一邊應該可以做一啲協調嘅角色，即係。因為呢啲係好容易會衍生到投訴嘅，呢個係我相信監警會係有角色嘅呢一度。 即係你嘅意思係可能就唔係話要做一個註冊嘅一個系統，而係可能係由某個警方嘅部門或者係政府去派件衫俾啲正式嘅記者咁樣。 我諗係由記協啦，即係佢哋自己處理一件，即係佢哋嘅衫，或者佢哋自己有個登記，即係好似可能聯交所有個編號咁樣，即係有啲即係以前有啲紅衫仔咁有個 number 喺度嘅。喂，我哋都知道嗰啲衫係一個記協登記咗嘅會員嘅。咁你嗰個形式走動，因為警方發牌或者政府發牌，絕對係我覺得係唔合適嘅。咁由記協自己做翻，會唔會一件好事咧？咁。 因为記協咧，而家都有证噶啦嘛，即系有个叫记者证嘅，咁都经过一啲嘅审核资格先至会发出嚟。咁如果话要证实个身份嘅话，亦都已经有喺度噶咯。 系，因为其实都唔系咁容易，即系显眼可以睇得到，即系挂住张证，其实大家都行嚟行去咁样。咁如果有记协有一件佢自己特制嘅反光背心，上面有一个编号嘅，其实系好容易可以见得到嘅。咁即系有好多时啊，我哋都需要个警员系喺执法嘅时间，或者有个编号，大家可以跟得到啊。咁记者的话嘅，如果系容易俾警察可以辨识得到，我相信佢哋亦都再冇理由咧去一啲即系好似坊间咁讲，就系去刁难呢啲记者咯。 记协咧都出咗两个声明啦，亦都有一个信件啦，公开信啦，都问咗警方咧有五大个问题嘅，即系其中最主要嘅问题就系，即系究竟而家成日去截查记者，甚至成班记者截查，究竟系根据咩原则啦？又或者系即系而家系，譬如喺2月29号都见到嘅，就系有一啲记者咧系被防暴警咧系直接系喷胡椒喷雾嘅，当时佢只不过系企喺度影紧嘢嘅啫，咁可能系。噴嘅時候就噴得慢啲啦，或者啲警員唔滿意佢行得太慢啦，咁都係噴胡椒噴霧嘅，即係呢樣嘢已經變成常態咯。 係，其實我哋見到有時候有啲動作係明顯，即係我哋見到真係知道嗰個係嘅記者，而嗰個記者冇乜動作嘅。冇聽到嗰個警員指令嘅，係有啲警員就係、是、即係我相信係故意嘅，係噴向記者。咁呢啲情況就係、是、正如頭先咁所講啦。監警會係需要介入，因為呢其實係可以造成一個即係需回報投訴。 但是介入怎麼介入呢？因为有很多即千钧一发之间看不到个偏好的嘛。 当然啦，即系我谂，即系已经发生嘅事的话，嗰个只系能够即系跟随呢个投诉嗰边去处理啦。咁但系要防止未来会有相同嘅事件发生嘅，我相信就大家三方都要坐低谂一个方法去解决咯。即系正如头先咁讲话，一个编号嘅背衫，反光背衫会唔会系一个出路咧？又或者用啲咩方法令到警员可以容易啲辨识一啲即系已经登记嘅记者咧？咁样。 其实我哋刚才讲嘅嘢，好似我哋即系半年前都讲咗几个月嘅事情啦，好多画面啦，重新出翻晒嚟啦。我谂令好多人都会觉得，其实喂成件事，纵使疫情系掩盖咗一部分，系好似从来冇解决过嘅。 都絕對係㗎，因為其實無論係即係政府嗰邊即係有冇回應到嗰五大訴求，或者係佢哋認為已經回應得到啦，市民都仲未係收貨，即係只不過係個疫情令到件事即係暫時間停一停頓，但係即係我諗相信市民心中唔高興嗰樣嘢，其實係從來冇解決過。 同埋之前講緊獨立調查委員會就唔使旨意啦，咁就算一個 監警會嘅報告都不了了之啦。 監警會嘅報告而家講講下又冇咗啦，咁司法覆核唔知道幾時啦。之前講緊嗰個獨立檢討委員會，而家都冇埋聲噶咯，冇曬聲氣。 係啊，要為咗減少即係不必要嘅聚會，咁所以可能連會都未必開得到住。咁因為你啲聽到政府個講法咧，就係總之復工都好，不必要或者係一啲即係非急。即係急需嘅會議的話都暫時唔好開住啦。咁我諗嗰方面都係要等個疫情即係退卻咗先至可以做。 咁如果嗱睇翻而家個情況啦，我諗係咪話一切半年前發生嘅事情喺疫情退卻之後又會重來咧？ 我相信係啦，即係我相信即係市民會慢慢即係再即係睇個其實疫情咧就會令到政府可以即係如果做得好嘅加分加得快啲，可能到去再處理翻半年前嘅事咧，可能會容易啲。但係睇落嚟而家呢一個即係處理疫情嘅手法咧，都係得唔到市民嗰、那個即係加分或者滿意嘅。咁所以睇落嚟我諗相信可能三幾個月個疫情冇咁嚴重之後嘅嗰、那個翻到嚟嗰種即係對峙啊，或者係一啲示威遊行啊，會隨之而翻嚟。 好啊，大家又點睇咧？打電話嚟1872311一齊傾下。電話裏邊有黃先生啊，黃先生， 喂 ，hello， 係請講。 就我覺得呢個警隊咧，完全一個黑社會的警隊，你看到前幾日29號，佢記者冇挑引過去任何嘢，佢用粗口去鬧記者，佢用胡椒噴霧去打記者，噴記者，甚至喐手喐腳，呢啲咧完全咧一個法理上邊咧唔可以接受嘅事情嚟嘅，所以我覺得咧。 警察通常都会话咧，即系有人讲粗口在先啦，有人袭击佢在先啦。 No, 所有直播好清楚，香港嘅市民咧系只眼系好清楚睇到，系警察去挑衅啲记者，无端端走埋行埋去拱佢、闹佢、踢佢，呢啲完全咧黑社会。 而家啲警察對於記者嘅要求好高嘅，譬如佢叫你走嘅時候咧，要走得好快先得嘅。 係啊係啊， 如果唔係就會噴你。 你走慢啲咧，去咧就噴佢咯。 好。 去噴佢係點咧？去噴落隻眼度啊！ 明白，好多謝黃生。 對住隻眼度噴咯。 係啊，都對住個頭部噴嘅。好多謝黃生嘅意見啦。警務處處長鄧炳強今日就話咧，有啲警務人員咧，即係過去嗰幾個月嚟咧，可能有啲行為不當。警方咧就已经訓斥咗21個人噶啦。好啦，我哋听一节新闻啦，翻嚟咧，我哋再继续讨论咧，就系喂点样增加口罩嘅供应咧。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7:30，由方若南报道新闻。警方今个财政年度修订预算增加近30亿。警务处处长邓炳强话，主要涉及超时工作津贴，认为非常合理。佢又话，警队下年度需要增聘人手同添置设备，令预算增加。对于上月喺一个饭局话系学电影入边嘅演员做警察，邓炳强回应话，有人小题大做，但承认当时对社交距离嘅敏感度不足。另外，警方指出， 去年下半年出现暴力事件和连串违法行为，令罪案数字上升，终止连续12年的跌势。邓炳强说，年轻人犯案情况越来越严重，守法意识变得薄弱，一些放置炸弹的行为已非常接近本土恐怖主义。他又说，一些警务人员可能有不当行为，警方已训斥21人。公民党党魁杨岳桥说，警务处处长邓炳强以幽默形容明星饭局的相关言论，质疑对方为何容不下香港电台节目头条新闻的幽默。杨岳桥说，邓炳强作为资深公仆和统领30,000多纪律部队成员的首长，应该谨言慎行，并以同一个标准律纪律人。立法会保安事务委员会委员陶谨申表示，邓炳强早前在明星足球队晚宴的说话，很多人觉得观感上不好。他今天回应的时候，好像揶揄市民不明白他的幽默，这种态度是不适当。对邓炳强透露有21名警员被训斥，包括交通警员以电单车打八字的事件，陶谨申质疑是否代表警方不会将有关行为视为严重罪行，又认为如果市民做同一行为，罪名可能很严重。内地新增新型肺炎确诊个案202宗，累计突破80,000宗，2912人死亡。国家卫健委表示，近两星期的全国新增确诊和疑似病例数字下降，武汉疫情快速上升，情况受控，形容防疫形势积极向好。另外，国防部说，派往武汉和湖北支援的4,000多名军方医护人员暂时零感染。新型肺炎在欧洲持续蔓延，欧盟将新冠状病毒风险水平由中等提升至高。法国至今出现130宗新型肺炎病例，包括两名市长，是欧洲首次有官员确诊。巴黎著名景点罗浮宫连续第二日关闭，员工星期一召开会议投票，代表说全体员工决定行使法定权力，以生命受到威胁为理由拒绝工作。意大利确诊个案急升近一倍，到逼近1,700宗，是欧洲最多。英国新增12人确诊，总数为53人。七国财长将举行电话会议商讨对策，将疫情对经济的影响降至最低。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早晚有一两阵雨。明日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19到22度，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两三日大致多云，有几阵雨。星期四同五风势颇大，早上清凉。现时气温是19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讲加士居道天桥。较早时啦，加士居道天桥去洪水方向，近住渡船街曾经有交通意外噶，啱啱清咗场一阵，咁车龙就消散紧啦。龙尾而家喺渡船街天桥接近果栏。就系加士居道天桥去洪水方向近渡船街嘅意外已经清场啦，车龙消散紧，龙尾接近果栏。隧道方面呢，而家几条隧道都仍然係相当之繁忙㗎。首先睇红隧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艺术中心；西行过海嘅龙尾喺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桥面灯位；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嘅龙尾喺康庄道桥面。东隧港岛入口咧都依然系多车繁忙噶，东行嘅龙尾喺北角警署；西隧九龙入口窝打老道嘅龙尾喺罗福道；龙翔道西行上去西隧嘅龙尾喺蒲岗村道；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嘅龙尾喺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喺观塘绕道接近丽港城。路面情况，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就喺康庄道桥底。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药后驾驶后果严重，记得如果食了药就不要揸车了。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声音 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叶冠霖。 公务员陆续恢复服务，今日多了公务员会翻工。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陈肇始。 市民对于政府例如提供的一些服务啊，都会有啲嘅期望。我哋要控制疫情啊，我哋要保护员工、保护市民，大前提底下，就每一个部门都会因应评估翻佢哋自己嗰个服务嘅需要。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昼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要预防疾病传播，应确保去水渠的隔气弯管内有足够的水，每星期将约半公升清水倒入每个排水口，还要定期检查洗手盆、浴缸、座厕和地台排水口。去水管如果有渗漏、淤塞或排水口有臭味，应立即安排合资格技工检查和维修，千祈不要擅自改装渠管，上 chp.gov.hk 了解多啲啦。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欧嘉伦，评论员郑成龙。 好，新闻翻嚟啦，我哋继续自由风，自由风。郑成龙你好， 你好，你好啊， 郑成龙喺呢半个钟咧，又要转换身份啦，唔系评论员啦。咁咧好啦，而家我咧喺电话里边有郑成龙，郑成龙而家嘅身份系。在这半个钟头的身份就是香港家庭教育学院口罩生产线监制。 是，大家好啊。 是，监制你好。 你好你好。 咁啦，这个口罩生产线呢就是你们是代表香港家庭教育学院。其实呢在过去我想整个月里面大家都听到了有很多的大机构啦、商家啦、有些社会组织啦、有一些的药物的组织啦、亦都有工联会啦。仲有你哋啦，即系香港家庭教育学院，即系辖下嘅呢个口罩嘅计划叫做 Social Mask 啦。嗱，咁都系咧，都谂到一件事咧，就系我哋日日去扑口罩，扑俾你扑到十万个、二十万个、五十万个都唔够用嘅。咁大家都谂到就要去揾啲口罩机系嚟香港生产口罩啦。嗱，咁而家郑成龙啊，你哋个。嗰、那個生產線咧係咪運作緊嘅？ 其實生產線是運作緊嘅。其實早喺其實我哋應該係年初四，其實我哋一路都冇出聲嘅。喺年初四嗰陣時候，我哋已經拍板買咗五台機，係啦，咁啊準備即係喺香港生產口罩啦。咁咁但係即係中途發生咗好多事啦。咁啊國內嘅廠咧，即係口罩機嘅生產廠咧，就被國家一啲即係控制住嗰個產能。咁因為其實國內嘅疫情咧，其實都嚴重嘅。咁佢哋每做一台機咧，就其實差唔多就分咗去唔同嘅省市啊，唔同嘅省市亦都會有即係政府嗰邊就相關嘅去訂購呢啲口罩機啊咁樣。咁所以本身傾好咗嘅托付日期咧，即係交付機俾我哋嘅日期咧，都改動咗嘅。係啦，咁其後我哋就揾咗馮善淑儀嗰個部門啦 ，Pico 啦，就幫手做一啲協調嘅工作，咁佢哋都即係幫我哋真係日以繼夜咁去追啲機啊咁樣，咁所以就啲機咧就陸續就係交到我哋手上，咁而陸續咧個生產線咧就開始運作咁樣。 係，咁其實嗱喺成個過程裏邊要揾機嗱俾你揾到啦，咁而家係。个机系喺香港定喺内地嘅？ 其实我哋有两条生产线嘅，分别喺国内同香港都有嘅。咁变咗咧，个情况就系、是、因为点解你会有两条唔同嘅地方咧？你一样嘢就要确保就系个生产量系可以持续啦。咁其實好多人香港人喺度好介意就話啊，咦，究竟你個口罩喺香港製造啊，定係唔喺香港製造呢？咁其實最主要一樣嘢，我哋睇咧就係嗰個製造口罩嗰個工場咧，是否一個即係達標嘅工場？我哋用嘅工場咧就係、是、根據一個十萬級嘅無塵間去設計嘅，咁亦都係一個無菌嘅空間啦，咁樣。咁其實要講翻材料，其實。口罩機製造咧就唔係一啲即係好似煮餸咁樣嘅，其實佢係本身係靠三塊布啦，中間一面一塊就係我哋有時見到綠色啊或者藍色嗰塊外邊外層嘅布啦，中間一塊鋁片啦，我哋自己係用緊 BFE99 嗰塊鋁片嘅。 咁另外裏面呢即係白色嗰塊呢黐住塊面嗰塊呢咁就係一個即係25個gram 嘅一個布質嘅料啦咁樣啦。咁呢三塊布嘅布料呢其實絕大部分呢都係我諗所有人買供應呢都一定係國內㗎啦。口罩機係國內嘅。嗰三塊布係國內嘅。被托同埋耳繩都係國內嘅。咁所以就係我哋將呢三樣嘢呢就經過一部機就變成一個口罩。咁所以其實大家喺就算喺香港出即係生產嘅口罩呢所有原材料所有材料都係國內嚟嘅。 咁而家係準備每個月可以生產幾多同埋係推出咗有需要嘅人未㗎。 其實我哋陸續寄緊出去嘅，咁我哋其實最主要一樣嘢咧，就係先我哋處理咗啲醫務所先啦。咁有啲醫生需要嘅，我哋就會以$2一個配售俾診所啊、牙醫診所啊、脊醫啊咁樣呢啲機構啦。咁另外一樣嘢就係我哋會喺下個禮拜四咧就開始陸續就交翻我哋之前應承嘅咧，就係、是、交俾特區政府即係 PICO 嗰邊啦，同埋林正財醫生嗰、那個安老事務委員會嗰邊咧就分派，就我哋每星期就提供15萬個免費嘅俾佢哋嘅。 你哋同政府有咩協議嘅？因為你哋應該唔係屬於而家嗰個口罩生產資助計劃噶嘛？ 哦，唔係噶，其實係即係只係我哋一班人咁坐埋一齊，咁突然間諗起話，喂，不如我哋自己做啦。因為其實講緊$5、$6去買一個口罩嘅，其實當初我哋年初四訂嗰陣時啲口罩機都仲係一個相對平嘅價錢嚟嘅。咁但係當然啦，就即係啲價錢係不斷咁加啦，咁同埋原材料都不斷咁加價。其實可以提一提個原材料先。好似中間嗰個熔噴布 BFE99，我哋訂嗰陣時咧，初頭我哋初五簽合約嗰陣時咧，就係、是、唔需要10萬蚊都唔使嘅一噸嘅。咁而家咧，差唔多已經升到差唔多50萬人民幣啦。系啦，差唔多升咗5倍。咁其实原材料方面就系、是、都系紧张。咁我哋同特区政府就冇一个咩协议嘅，只不过话我哋有生产线，我哋希望帮到手。咁亦都希望咧，就系、是、如果供应多咗，大家就唔使喺出边街就挨咁多贵嘅口罩。即系其实供应多咗，咁大家就唔需要去买啲300几蚊或者甚至1000蚊一盒噶啦咁。 咁其實嗱，成個過程咧，之前都聽到你講過啦，其他一啲人都講過，就算買原材料啊，都唔係咁容易啊嘛。咁特區政府有冇點樣幫過你哋？除咗話你剛才提到就係揾個 PICO 啦，即係政策創新及統籌辦事處去幫手啦。係 冇錯， 幫除咗話幫你哋買機疏通之外啦，仲有啲乜嘢幫你哋手？ 其實佢哋就冇唔係買機疏通嘅，即係其實咧就揾嗰、那個嗰、那個生產商啦，同埋就算就係買布。都是我哋揾到嘅，只不過就係話佢哋而家因為國家行為咗，一好似啲戰略物資咁樣啦。咁各個省市咧，佢哋都控制咗個供應。咁咧就 PICO 嗰邊咧就幫我哋同即係相關嗰個市單位或者係個省單位就講就話，哦呢、這個人都係做善事嘅，佢亦都會捐一啲俾我哋政府嘅。咁佢做出嚟嘅咧唔係牟利，唔係賣5蚊10蚊嘅，佢都只係用一個即係合理嘅價錢去供應翻市面嘅，就希望佢哋都幫手。咁確認到身份之後咧，咁國內嗰啲供應商咧。都同即係國內市政府同埋供應商咧，亦都一啲協調溝通之後咧，就配額咁樣俾我哋咯。 即係話其實如果普通人或者普通嘅商人要喺而家呢個時勢喺國內揾到機器或者揾到原料嘅話，都要會唔會都係要特區政府幫手，即係起碼講聲 係提一提。如果係一個牟利嘅機構，即係如果你係咁樣做咧，咁我諗你就算係即係特區政府開聲咧，你都攞唔到嘅。即係你起碼一個好合理嘅計劃，話俾佢知你將會點做。同埋其實我哋上個禮拜做咗個記者會之後嘅，其實國內嘅省市都有啲令到話翻俾我知，就係我哋睇到啦，我哋都確信你係做一件咁嘅事嘅。咁你嚟緊嘅貨就點樣安排啦？咁其實係咁樣嘅。即係如果你話我一個商人去買咗台機翻嚟，然後你話我日後咧就會喺自己間鋪頭度買，或者係供應俾邊一個用一個。$200或者$300嘅價錢咁樣賣出去，我相信你都攞唔到貨。 係啦，我聽到咧，譬如而家好多不同嘅社會團體都想去自己做口罩，而其中一個最大問題，除咗原料之外，就係、是、要點樣揾一個合規格嘅無菌嘅車間啦。其實唔容易揾，你哋係點樣翻嚟嘅？ 其實我哋係重新做嘅。 重新做， 即係揾翻嚟冇意思嘅。即係其實咧，我哋見到科學園啊，或者唔同嘅機構咧，都有好多有心人咧，就話我借個車間俾你啦咁樣。咁但係其實咧，嗰、那個車間咧，佢有其他嘢做緊嘅喎。咁有啲咧就係、是、做緊啤膠啦，有啲係做緊錶啦，做緊唔同嘅嘢嘅。咁其實因為做口罩，其實係一個即係相對我哋個衛生要求係高嘅。我隔離啤緊膠，我唔可以喺呢邊做口罩。咁所以即係就算有人話我有一個8000尺或者一個大嘅車間，我間一半俾你啦。其實咁樣係做唔到嘅。咁我哋寧願係細細地，可能係2000尺嘅一個車間，我哋自己間，咁啊自己做，咁就可以確定得到我哋做出嚟嘅口罩嘅質量。 係而家產量係幾多？ 而家都未係做得好好，我哋預計都係頭一個禮拜，仲喺頭一個禮拜階段，就大概係25萬到咯。 25萬到， 係啦。 嚇，咁而家你開咗幾多部機啊？ 兩部嘅，其實兩部。 即係仲有啲機未開到嘅， 因為其實。買咗部機，其實可能大家冇做過口罩廠嘅或者我都可以提一提大家，如果話買咗機或者有料嘅人，當你開機嗰陣時咧，你就發現咗一樣嘢，就係嗰個口罩機係咪真係咁能夠協調得到，同埋有好多微調嘢咧係唔係咁容易嘅，所以其實要用幾個工程師不停喺度調。同埋個速度一快嗰陣時咧，打二打，因為我哋啲機係全自動嘅，就唔同程教佢而家本身啦，以前嗰啲係半自動機，你壓咗片之後咧，二打用人手打嘅，程教係咁樣做。咁但係我哋嗰啲咧就是、連個二打同埋接翻個二打入去入落去包裝機咧，成個過程都係全自動嘅。咁呢三套機要協調嗰陣時咧，其實又唔係一件容易事。但賣機俾你嗰個人咧，就唔會將呢套 software 嘅即係一個維修嗰個系統咧俾你嘅。咁喺國內賣俾你，咁你每次都要用視頻，每次用自己人去做咧，其實件事唔係咁簡單，唔係淨係買一個 printer 擺張紙入去就可以編到嘢出嚟。其實大家做之前真係要諗得好清楚。 係，因為而家都見到唔少人係想做啦，有啲就買咗料又訂緊機，但係就仲揾緊地方啦。嗱，我都想問一下就係、是、政府咧就有一個口罩生產嘅資助計劃嘅。係。咁嗱，佢哋嗰個要求咧，就係個生產線咧，就每個月投200萬個咧，係要賣俾政府。政府個採購價咧，就係大概係個一到2.41個，咁啊，視乎生產成本啦。咁俾咗政府之後，嗰200萬個之後咧，就可以喺本地賣啦，就唔可以出口。嗱，呢一個咧就係政府提出嘅一個口罩生產資助計劃，咁你哋會覺得即係會唔會去參加，會唔會賣俾政府定係點？ 其實而家我哋仲係好忙嘅階段，我哋未考慮得好清楚啦。咁但係睇落嚟個收購，即係收我哋嘅口罩嘅價錢咧。即絕對唔係一個吸引嘅價錢啦。咁當然我哋唔係想即唔係想賺錢啊。但係我聽到佢哋嘅講法，或者我見到文件裏面嘅講法咧，就係、是、你個口罩個成本越低咧，個資助額就越高。我唔明個邏輯喺邊度？呢度我哋真係要研究一下，因為其實大家都希望就係我哋中間個熔噴布嘅料個質地嘅嗰個鋁片嘅質地係越高級數就越好噶嘛。咁如果我哋能夠做到 level 2嘅口罩嘅，咁唔通我哋用過7人錢做一個，咁你個補貼就反而係4毫子，就唔係6毫子，我唔明個邏輯喺邊度，即係呢樣嘢真係要傾一傾，同埋係咪政府資助嗰20條生產線，大家都只係能夠做 level 1嘅口罩，唔可以做 level 2嘅咧？咁大家20條生產線，大家都一齊去湧埋去做呢一個級數嘅，到醫護唔夠口罩嗰陣時。咁又喺出面採購唔到，咁點樣補充呢？我相信喺個計劃上面應該有好多好多空間係需要去調校咯。如果用呢一個方式的話嘅，大家只係會攞咗一啲level 1嘅口罩，而係當醫護有需要嗰陣時候，我哋做唔到補充。 係，即係究竟啲口罩嘅質素去到邊度？其實政府都可能要喺即係資助方面去諗清楚啦。大家聽緊嘅朋友有啲咩意見咧？打電話嚟1872311。嗱，剛才鄭成龍咧就係以香港家庭教育學院口罩生產線監製嘅身份咧，係接受我哋訪問嘅。 衛生署策動，香港電台全力支持健康香港2025。 癌症是避无可避的，所以再讲预防都没意思。 怎会没意思啊？实践健康生活模式绝对可以预防癌症。 癌症都有得预防的咩？健康生活模式即是什么啊？ 只要记住四大原则，不烟不酒，每日吃最少5份蔬果，多做体能活动，就可以减低患癌风险的了。现在就跟我一起去做体能活动啦。 听 青青神爽利有健康，钱佩卿、崔少汉博士一连几集讲新型肺炎，仲有小贴士保护自己。 中医有利用一啲芳香嘅药物治疗疾病嘅，就将几种中药将佢打碎咗，入落一啲茶包仔入边，就用纸巾包住，放喺个口罩入边，有抑制微生物包括病毒繁殖嘅作用嘅。 清晨爽利，逢星期一至五朝早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一五台联播。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继续自由风，自由风。刚才我哋同郑成龙啦，郑成龙喺呢个半个钟嘅身份就系香港家庭教育学院口罩生产线嘅监制，咁就倾到咧就系、是、即系揾啲口罩机直接生产口罩遇到嘅种种问题啦，同埋技术上啊安排上嘅种种问题啦。而电话里边仲有另一位朋友，就系正系筹备紧口罩生产线嘅李乐啊，李乐你好。 Hello， 你好， 欧嘉伦。你好啊，系啦，咁啦，刚才我哋听到郑成龙都而家即系开始生产紧啦，啱啱头一个礼拜啦。嗱，你哋嘅情况、筹备嘅情况系点啊？ 嗱，其实咧，即系我简单啲讲啦，咁我哋有机啦，有物料啦，咁大约系三月十五号已经到噶啦。咁、其实咧，而家我面对紧问题咧，就一个急切性，咁就系争一个无尘空间。 嗯， 系啦，就系、是、咁样。 嗱，咁而家你揾紧啦，揾紧边个帮手啊？ 其實呢輾轉間呢，咁我就因為其實之前呢，咁大約兩個禮拜前呢，咁我哋都即係一直都係 rely on 科學園啦，咁就諗住啊搵即係睇下科學園嗰邊，即係睇下有冇一個生產線俾我哋去即係生產啦。咁其實我都明白呢，其實就即係明白場地呢都係有限，同埋呢都係先到先得嘅。咁所以呢呢度部分呢，我哋都係搵唔到呢一個嘅無塵空間啦。另外呢局方呢，我哋都呢即係都有即係透過搵到即係 HKPC 啦。咁其實到呢一刻為止呢我哋都仍然搵唔到無塵空間。系啦，咁輾轉間咧，咁就即係經過你哋即係可以聯絡到我去講，即係同我講翻有呢、這個即係面對我而家問緊呢、這個面對緊咩問題咯。 係啦，佢剛才講到 HKPC 即係香港生產力促進局啦，咁而家就係由佢哋主力去負責，咁佢哋嘅意思係咪揾唔到噶啦，冇噶啦，咁啊係點啊？ 其實咧 ，HKPC 都幫手噶啦。咁其實咧，佢都refer 咗一啲睇即係做一啲場地啊，又或者有啲乜嘢即係可以幫到我哋。咁其實今次咧，譬如話政府啊，同埋一啲嘅有局方，其實都我明白大家好出心出力喺呢個疫情裏邊。咁但無奈咧，就即係我而家呢刻唔知道應該點做去揾到一個無塵空間，機油啦，物料漏啦。咁其實即係我哋只係想出一分力去即係。希望可以用接近成本價咧去預售翻俾呢個嘅即係基層人士，特別係即係安老院啊等等，係啊。 係啊，補充翻啦，嗱，你哋係屬於咩團體嘅咧？嗱，你自己同埋啲錢點揾翻嚟嘅咧？如果係咯， 或者咁講，或者我即係講一講我個背景先啦。咁其實咧，我就係讀中文大學嘅，咁係修讀呢個特殊幼兒教學啦。咁其實咧喺機遇之下咧，其實本身咧我自己係做開義工嘅，咁我就認識到一位做開義工嘅從事飲食業嘅一個商人。咁其實佢面對啲問題咧，就話點解即係有時啲即係一啲老人家入嚟可唔可以請我洗碗啊等等咧？咁佢發現咗個問題咧，就係點解啲老人家係大部分都唔戴口罩嘅？佢哋係冇口罩。咁之後佢即係同我講，佢就一好熱誠就話：獅子山下，同舟共濟，我一定要即係喺香港製造一個即係製造呢、這個即係生產呢個口罩。咁佢就問我可唔可以即係幫佢 manage 呢個 project？ 咁因為其實對於我嚟講，我好認同佢理念，咁我就一口應承咗佢。咁其實我哋只係一般市民，即係好想去即係幫基層人士，特別係老人家咯，係啊。 咁但係如果你而家又買咗料，又買咗機啦，嚟緊啦，錢係咪俾咗噶啦？咁如果揾唔到房咁點算？ 即其實咧，當然啦，我哋都會有 plan A、plan B。咁其實即係最理想就希望可以即係其實。 可唔可以同透過政府啊，知道我哋而家面對啲困難啊，可唔可以即係再有冇啲騰出呢個無塵空間去幫我哋啊咁樣？咁其實我當然啦，我會咁樣去等噶嘛。咁其實我咧係呢一兩個禮拜咧都去咗唔同嘅地區去揾工場。咁但係我亦都面對唔同嘅問題。咁就係咧，假設如果我揾咗一個工地去重新承建一個無塵空間咧，係大約要兩個月時間。咁其實呢兩個月時間，即係我哋撇除呢個額外再投即係俾錢去即係承建啦。兩個月時間，咁就即係五月咯。咁其實已經唔係我哋嘅理念，因為呢兩個月嘅真空期，咁即使話基層人士佢有機會再用呢個高價口就向外地去購買咯。呢個係即係我哋係唔想見到咯，係啊。 咁即係話而家你話有 plan A、plan B 啦，其實都即係個 plan 係點咧？即係話如果真係揾唔到嘅話，咁點算咧？ 找不到就無奈啦，咁就真係睇下可能我即係我而家呢個有商人啦，其實會唔會真係再額外再投資？因為其實咧，之前我收報價咧，再承建一個嘅clean room 咧，大約可能都要數百萬計。我之前收嘅報價，但係可能要二百萬到咯，因為其實每一日佢嘅價錢都唔同，咁仲要租場地個租金，咁所以就係咯。而家我哋面對嘅問題就係咁咯。 啊，不如讲起阿郑成龙喺度咧， 系 你听紧噶，即系你自己觉得喺呢个处境之下有啲咩可以做啊？ 嗱，我谂其实政府可以倾一倾，就系话大家可以共享啲空间嘅，因为其实如果大家有啲即系大家有地方嘅咧，而好简单，如果我个地方有两部机，咁你嗰部机究竟系一拖一，定系一拖二，定系一拖三嘅咧？咁你哋点计条生产线咧？你啲料系点样咧？即系如果大家可以，即系大家都作为香港人嘅，其实应该如果你有机，你又嚟到。我有地方的，大家可以坐下谈。我想政府应该做一个角色，就是做一条连线，因为其实我们都约了另外一个即是有生产口罩的机构，我们星期三见面的。那我们都谈一谈，就是说可不可以在物料方面可以做一些，就是大家怎样去协调。如果大家统一一些物料，就是当大家哪样东西不够的时候，大家可以就是互相协助一下的，那才可以发挥到就是刚才你所讲的，就是那个香港人同舟共济的精神，就是大家都可以即係希望嗰個產量去提升，就唔係話我喺間廠，你開一間廠。咁其實咁樣大家去做咧，做唔到一個最高嘅效果。 係， 其實我好同意，即係。只是而家即希望政府可以做一個統籌，因為其實我作為一個小市民，真係唔知道用咩渠道係可以做到呢樣嘢咯。 你諗住你哋生產出嚟嘅口罩係會點樣用咧？ 其實頭先我都係講，我即係我哋嘅理念一定係好堅定， 係 就真係將接近成本價去轉售翻俾基層人士，呢個係一定係啊，即係特別係老人家咯，係啊， 嗯，即係 係啊，就咁 成本價轉售。嗯， 系啊，接近成本价转售。 希望你找到方法去生产到口罩啦，希望。好，唔该晒你，李乐，唔该晒， 多谢，拜拜。 李乐咧就系筹备紧口罩生产线嘅一个香港人啦，咁佢哋而家都筹象紧揾一个无尘空间啊。郑成龙咁睇嚟即系。你哋嘅經驗可以又點樣可以幫到其他人？ 其實我諗可以同大家分享一下，即係例如其實簽咗合約咧，你部機一日未到手咧，其實你攞到手嘅機會其實係差唔多得一半嘅啫。 係 嚇，咁同埋材料都係嘅。其實喺控制曬之後咧，其實根本就算有合約，根本個用處都唔大。因為其實即係佢國家徵用咗咧，其實嗰個 quota 根本俾唔到，咁所以我相信大家真係要睇清楚自己係咪真係攞到材料，或者可能有啲喺其他國家買咗機之後嘅都唔俾出口啊咁樣。咁但係當如果真係啲機器係真係嚟到香港啊，或者真係有船期或者有車期係可以落到嚟嘅，咁我諗可以揾下其他生產即係口罩做緊嘅，可唔可以大家有啲協作嘅情況，無謂嘥咗部機擺咗喺度，可以同其他傾下咯。因為其實大家都預留嘅空間係應該足夠可以去做，不過喺材料方面嘅，亦都要一定嘅水平咯。 咁嗱，嗰個關鍵係咩咧？即係話我訂咗部機，佢究竟嚟唔嚟到？其實對最後嗰個關鍵 係 乜嘢？ 就係間廠可唔可以有個批文係交件貨俾你？ 因為其實如果佢唔受到國內嗰個單位係同意，係將部機交俾你咧，你作為一個私人企業咧，或者即係縱使係你就咁講話，你係做善事都好，佢確定唔到你係即係嗰啲供應係會唔會我哋炒賣啊咁樣，咁佢唔會交俾你嘅。咁而家上面國內嘅情況係咁樣，其實熔噴布個情況都係咁樣嘅。但係如果大家係攞咗一啲次等啲嘅熔噴布咧，咁所有嗰、那個即係對大家對香港人口罩嗰個信任咧，就會隨之而跌咯。咁呢樣嘢亦要小心處理。 係啊，咁而家全球都可能喺度揾緊口罩，而且大家又開始翻工嘅時候，口罩更加需要。好，今日唔該曬鄭成龍，香港家庭教育學。